早晨啊，6:09，早晨早晨，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都相当之潮湿啊。望一望个日历先，2024年嘅2月2日咁啊，朝头早嘅6:09，农历咧12月23日，真系叮叮氹氹。点解咧？就快去到呢一个农历新年啦。咁啊，听到好多嘈嘈嘅声，好快出咧就会好热闹。咁所以如果有啲工作要做嘅话咧，咁啊都要尽快起晒啲货佢啦吓。咁啊，亦都系传统嘅最重要嘅节日啦。咁啊，春节。不过头先听新闻报道就话到内地方面咧，嗰啲咩雨雪系嘛？系啦，咁啊呢段时间咧都会有啲雨雪，咁啊好冻嘅，咁啊希望大家即系如果喺春节嘅时候要北上，都要注意住，就千祈唔好冷亲啦吓。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陪住你哋，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在工作上面我哋要面对住好多嘅重担，在学业上面我哋要面对住自己要应该负责任嘅成绩。面对住呢啲嘅时候，你会唔会觉得有心而无力呢？如果你系呢个情况嘅话，唔紧要。可能因为你喺某一个层面上面曾经受到一啲嘅伤害。有人话过，接受曾经受伤嘅自己，比深究原因更加重要。原因我哋未必可以每一个时刻都可以揾得到，但系我哋先接受咗自己，治愈咗自己心灵，然后几时都系一个再出发嘅日子。 人渐醉了，夜更深。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撼，矛盾也更深。曾被破碎过的心，让你今天轻轻贴近，多少安慰及疑问，偷偷的再生。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不要不要走来走去，请珍惜我的心。如明白我继续情愿热恋这个容易受伤 珍惜我的心，如明 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等，这一刻请移民。长夜有美醉也真，让我终于找到信任，不管一切是疑问，快乐是情人。 时间嚟到早上嘅6:14，一首嘅作品嚟自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哦，佢出呢首歌嘅时候好似叫王靖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微雨，早上有雾，咁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4度，吹微风，咁啊稍后转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潮湿，咁啊随后一两日天气稍凉，农历新年前有几阵雨，咁啊气温显著下降，而家20度，相对湿度95%。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咁如果大家而家望个头去到窗外边，我都应该会见到咧大雾。喺新闻嘅时候咧，都应该会留意到即系雾锁香江呢啲嘅新闻啦。咁啊，亦都见到啲片段啊，或者照片啊，咁啊话到哇，啲雾真系相当犀利啊！特别喺个维港上面咧一层雾，咁但系 ICCIFC 又突咗个头出嚟，咁啊都系一个几靓嘅景致嚟嘅。如果呢个时间可以上到，譬如系大帽山啊，咁应该会见到真系一大片嘅云海、啊。呢啲机遇咧都系可遇不可求啊！我识啲朋友都特登咧会趁住呢啲时间咧，会上去大帽山或者较高嘅位置咧，去到欣赏一下咁啊云海，咁啊攞埋航拍机上去影嘅，仲可以等埋呢个日出嘅话咧，咁其实嗰张相咧真系非常之靓，价值连城啊！那个感觉系。咁啊，冇错。近排香港嘅天气咧，即系相当之潮湿啊，直头咧变咗做春天咁样。咁啊，冻冻地嘅春天啦。咁啊，潮湿嘅时候咧，我最头痛嘅咧就系啲衫好难干。洗完之后咧，咁你基本上晾出去都唔使自干。咁所以好多朋友咧都会用唔同嘅法宝嘅，例如咧有啲系好似一啲装，好似衣柜咁样用布咁样咧打开咗佢之后咧，咁啊入边就可以挤个小型嘅抽湿机，咁啊令到。在呢一個嘅半密閉嘅空間入邊咧，可以盡快將啲衫咧就係抽乾。有啲朋友咧就會用風筒啦，咁有啲朋友甚至乎咧就會喺個浴室入邊啦。咁啊因為浴室都偏細嘅，正常嚟講，咁啊亦都可以喺入邊咧，就多數都係用呢啲方法就開抽濕機去到乾嘅。咁所以我哋都係會成日用呢一類型嘅方法。當然可以選擇咧就揾啲乾衣機乾埋佢啦。咁啊乾衣機咧就更加快。因为佢直头咧又有热啦，不过干衣机咧普遍嚟讲咧都系比较上嘥电啊吓。好啦，如果讲到咧就系需要抽湿嘅话咧，原来睇翻喺消委会上面啊，咁啊曾经亦都出现过咧，就系做过一啲报告，就系关于抽湿机嘅。咁啊唔同嘅型号以及咧就系唔同品牌佢哋嗰个嘅效能。咁当然啲报告咧咁冇唔细讲啦，因为牵涉到太多品牌啦。咁但系佢哋其中有几个嘅重点咧，我觉得都可以分享一下。咁啊佢哋就话到啦，喺大家挑选抽湿机嘅时间，可以比较唔同型号嗰个能源效益嘅级别。能源效益级别咧本身都已经分咗类噶啦。能源效率以及咧就抽湿量等等，即系简单啲嚟讲，就我哋成日广东话叫句说话叫咩？睇下佢嗰个 spec 啊，佢通常啲纸仔咧贴喺度嘅，咁啊咩几多功率啊，跟住用几多电啊，几多 CC 嘅水啊咁样，你唔清楚咧，其实可以问一下啲电器铺嗰啲人嘅，咁佢哋都会同你解释翻，或者你直头叫佢拣几部你最中意嘅，咁你都系唔识拣嘅，你就拣个最靓仔嘅，咁起码佢帮你筛选咗一轮先啦，咁样。好啦，咁佢亦都即系消委会指出啊，喺同一个抽湿量底下，能源效率越高嘅话咧，其实就越悭电嘅，而抽湿量越高，代表咧佢抽湿嘅速度亦都越快。咁呢个咧就金句嚟嘅，咁大家要记住啦。好，咁若果你居住嘅面积系较为大嘅话，或者环境较为潮湿，例如你本身间屋。

嚟緊农历年嘅时间都可以呢就话俾大家听有啲咩地方好去。其中有啲都值得推介㗎喎。必去嘅地方例如林村呢喺农历年嚟讲呢都系一个必去嘅地方。因为今年呢都叫做因为又夜缤纷又日缤纷啦好多缤纷嘅时候呢就有好多传统嘅节庆加上呢佢哋嗰啲档口多咗好多咁亦都有唔同嘅点子有唔同嘅方向出咗出嚟。咁啊，傳統咧許願嘅話咧，當然係拋寶碟啦。咁啊，林村亦都係必殺嘅，可以將自己嘅名字啊、出生年月日咧，就寫喺呢個寶碟上邊，並且附上咧就吉祥嘅一啲嘅叫做物品，然後咧就綁喺嗰個寵物上面，即係例如嗰啲金咁樣啦，拋上去。咁當然而家嗰個林村嗰棵許願樹咧，咁啊叫做裝飾化咗啦。原本嗰棵咧就咁，梗係要繼續保存佢啦。好啦，不过莲花灯亦都系另外一个传统嘅许愿方式嚟嘅，咁大家就可以将呢个愿望咧就写喺呢个愿望卡上边，放入呢个莲花水灯入边，咁啊等呢个花灯随水漂流，件事相当浪漫啊吓，咁啊期望住能够咧就随住水嘅运转，于是乎咧就令到你嘅愿望就实现，转啊转转啊转，好似风车咁样啊，咁啊但系系咪个个都可以用呢个莲花灯去到即系？叫做许愿，我唔知啊！呢啲咁非精密科学嘅嘢，你都要问翻啲专家先得。好啦，仲有一个咧，就都可以介绍俾大家嘅。咁当然就之前都讲过啦，因为我哋得翻几廿秒啦。嗱，黄大仙啊，上头柱香系另外一个咧，几值得去噶啦。仲有就系年初二嘅时间都要准备定车公蛋，以及咧就湾仔利东街啊，其实咧佢哋2月1日开始咗，照3月10日期间，有一个叫做福如登海。金龙献岁做主题，咁啊200米打咗个新春嘅叫灯笼海，咁啊金光闪闪啊，当然靓啦，亦都有啲咁劲嘅金鱼去到做下啲装饰品，期望大家都系百业兴旺，年年有余，真系要讲翻句咩咧？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 想远飞，没有大志气，宝藏随地。Yeah， 星空染我到疲惫，魔鬼也打到回避。直到遇见你这样完美 ，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着了你热情加速扑救，我的公主放心你静候，能为你解去孤单愁，明白我知不会罢手。变沙漠传奇、oh, yeah ，甘心爱一有余地，长期下跟你亲吻甜腻，颓废，扮作默契转身后回避。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 fly, I am flow, yeah。浮沉中的魔晶，心里内疚，你那美态，连神灯。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思想祝福咒，明白我千不会罢手。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nd we flow, fly, I and flow。 摸一摸大鐘先，咁啊6:29，咁啊呢個時間當然聽聽咧，就係我哋嘅新聞簡報。轉頭翻嚟繼續晨光第一線。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6: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雇会就修订连续性合约受雇定义达成共识，建议将有关规定放宽为以四星期工时合计为一个计算单位，工时门槛定为68小时，即是四星期内累计工时68个钟就可以享有雇佣福利，例如法定假日薪酬、有薪年假和疾病津贴等。工聯會認為新的安排能夠堵塞漏洞，有勞顧會僱主代表說有過萬個僱員能夠受惠，全港僱主和企業整體每年額外開支大約1億5千萬。勞工處表示有關修訂有助加強保障較短工時僱員的權益，政府將會向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匯報結果，並展開相關法例修訂工作，完成草擬之後的修訂草案會提交立法會審議。阿根廷球王美斯率領的美職聯球隊國際買物明天抵港，星期六傍晚在香港大球場公開操練，星期日和香港隊踢表演賽，警方將於星期六下午2時起在大球場的附近分階段封路和改道。警方表示，預計星期六同日每日會有40,000人前往大球場參加活動，屆時會將大球場一帶列為行動區域作人流管制，沒有門票的市民不能夠前往大球場附近範圍，包括加路連山道、東苑道、棉花路一帶，有需要前往這些地方其他場所的人將不受影響。警方又說，賽事結束之後球場內有機會實施人流管制，市民需要分段離開。警方表示，由於球星出入地點道路狹窄，為了安全起見，不鼓勵市民作出追星行為。烏克蘭軍方表示，在克里米亞半島擊沉俄羅斯黑海艦隊一艘導彈驅逐艦。烏克蘭國防部情報總局說，被擊沉的俄方導彈驅逐艦伊曼諾維茨號價值$70,000,000，烏方晚間在克里米亞西岸的多努茲拉夫湖將這艘軍艦擊沉，俄方搜救行動不成功。根據烏方發放的片段，一艘小型船隻在晚間駛近俄方軍艦，隨後發生猛烈爆炸，俄方的軍艦開始傾側並沉沒，俄方至今未回應事件。但一個與俄軍有關聯的社交平台就指，烏克蘭在晚間派出9艘無人船發動突襲，在湖上巡邏的俄軍發現其中4艘無人船並開火，擊毀1艘無人船。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微雨，朝早有霧，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4度，吹微風，稍後轉吹和緩東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聽日風勢較大，星期日仍然潮濕，最后一两日天气稍凉，农历新年之前有几阵雨，气温显著下降。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上架车行得安全畅顺，就要定期验车。咁你又知唔知屋企嘅窗都要定期检验？喺强制验窗计划下，如果你收到屋宇署嘅验窗通知，就要尽快揾合资格人士验窗。就算冇收到通知，你都可以主动按屋宇署嘅要求安排验窗。平日亦要妥善使用同保养窗户，妥善使用，定期检验，窗户安全有保障。上 bd.gov.hk 睇下啦。 CIBS 人人广播， 少数族裔青年有梦想。 Hello， 我叫 Sanna， 我今年22岁，我而家读紧大学。我中意做英文老师嘅，我都知道我哋身为少数族裔咧，遇到啲困难就比较多嘅。咁我想为啲学生出一番力咯。 CIBS 节目《少数族裔青年有梦想》，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知识阿 Lu 啊，你整嘢食咁叻啊，嗱，我就俾张相你，你会唔会知道个食物系用咩整噶啦？ 虽然就唔系好难到我，但系咧，我觉得依家咧有啲嘢仲方便嘅，就系、是、啲网上地图咧已经自动帮一啲餐厅嘅食物嘅相咧配翻个名啊，仲可以话俾你听啊，究竟佢系咪素菜，有晒呢啲标签噶啦，佢实发过我嘅，用佢嚟辨识咧就最方便啦。 逢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 知识会社， 每周长知识。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船仔 早晨，今天是2月2号6点36分的朝头早，船仔亦都去到直播室跟大家倾下偈啊！外面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4%，今天都大雾啊，都找来小白啦。早晨，小白。早晨啊，小白。 喂，早晨啊， 早 晨啊，伸手不见五指啊，出面 佢劲大雾 啊，系啊，又 有到有冇少少微微雨？佢其实我谂紧系咪大雾到我以为佢微微雨咯？ 应该冇乜微微雨嘅。朝头早，而家我哋喺录音室啦、直播室啦，就未必知道咁真啦。我哋头先翻嚟嘅时候就冇落雨嘅， 系 大雾啫。系啦，淨係大霧啫。不過有陣時大霧的，而且確如果勁得滯嘅話咧，我試過即係有冇成日分享一下噶？ 可以啊。 係啦，我有一次咧喺呢個山系比賽嘅時候啦，嗰啲100K 嗰啲咧，咁我行到呢一個馬鞍山，係啦，馬鞍山山頂再落都未到昂坪，即係個馬鞍山嘅平原位好出名嘅。 嗯。 咁嗰陣時咧就真係飢寒交迫啦，因為當年比賽嘅時候咧就咁啱碰著咧相當之寒冷嘅天氣。而且就係凍濕嘅天氣， 哇！呢啲好辛苦喎、 啊。你知唔知上到上去其中一個艇嗰度咧，涼艇啦，嗰、那個涼艇咧就啲風咧較為細嘅。 嗯， 嗰度咧一個咁細嘅涼艇咧，平時都係坐得6个人。 嗰度今日嗰度咧， 起碼有30个人，企嘅、坐嘅、踎嘅，然後大家就聚埋一齊咧，大家都講：，唉，好凍啊，好凍，好凍啊！有啲人咧就喺度講行唔行啊，定係 quit 咗佢啊咁樣，咁就講呢啲啦。咁跟住終於我同我隊友咧都喺嗰度休息咗一陣之後咧，就決定行啦，因為個環境真係差。嗰、段路咧係伸手不見五指，我唔係壓力，我人生第一次見到伸手不見五指。咁你隻手打開去到最盡嘅時候，你都見到隻手咧係蒙啦。好啦，然後咧當我行第一嘅時候啦，咁我其中另外一個隊友就喺後邊，咁啊用頭燈嘅， 係啊， 用頭燈梗係射向我背脊啦。我喺我前邊好清楚見到我自己個影，係喺我前邊，即係好似人望人咁樣啊。因为佢灯喺后面射嘛，但我前面直头好似有幅墙咁，有个雾啊，浓雾咧劲到好似做咗幅墙咁样。于是乎我就望住自己个影啦，我望住自己个影框，我就喺度谂，我真系睇唔到前面条路，我净系见到我自己个影，同埋见到好大堆白色嘅雾咁样。 咁所以嗰段路咧就行得極度慢。 咁會唔會好係？其實好容易跌親 嘅 喎。 係啊，好容易跌親啦，同埋你根本冇可能跑到嘅啦。所以嗰鏈咧都放棄咗個時間。 咁我諗好多人都放棄嘅。 去到嗰個位，你真係唯有係諗住順利完成咯。 咁安全係最緊要嘅。 係啊係啊，所以啲天氣變幻莫測，霧咧有陣時都會影響好多行山人士。 同埋我都唔係好中意霧喎，濕濕立立咧。 濕濕立立啊！ 真係唔係好舒服啊。 係啊。 最緊要係咩啊？啲衫唔乾啊。 衫唔乾。你知唔知以前咧歐洲好多古堡嘅，而家都有啦。嗰啲古堡其實有好多唔同嘅 owner 㗎，即係嗰啲主人啊。咁有啲可能係唔知。皮里斯十八世咁可能仲住喺度咁樣啦，嗰啲咁嗰啲 call 係叫做傳人嚟嘅，咁但係其實以前呢一支讀過西方歷史，其實佢哋都有好多好多超世嘅國家噶嘛，咁、可能仲留咗一個古堡俾佢啲 後人，係 啦後人啦，咁但係古堡其實基本上咧都冇用噶啦，不過佢又冇錢買樓，咪繼續住喺個古堡入邊，咁都有呢啲咁嘅 case 嘅，咁佢哋咧個古堡其實都係好容易至潮濕嘅。 哦、 因为你咁大嘛，你砖嚟噶嘛嗰啲， 系 其实好冻嘅古堡入边，真系会有种寒冷咁样，好似小龙女啲古墓咁样，好冻噶嘛。好啦，咁佢哋通常咧用咩方法去到驱湿，同埋令到佢入边冇咁寒咧，就系点蜡烛啦。点蜡烛咧，因为火嗰个始终系火嚟， 系啊系啊， 咁啊就可以将嗰个湿度咧就大幅度咧就降低，即系冇咁湿啊，同埋冇咁寒啊。 我以为呢个系因为古代做法啦， 古代做法啦，系其实到而家佢哋都会咁做噶。因为佢哋你都话啦，头先先讲完就系佢哋冇乜钱，但喺出边置业啊嘛，咁即系祖先遗留咗个古堡，咪继续住咯。 但唔会好容易火烛咩？ 砖嚟噶嗰啲， 烧唔起嘅咩？ 烧唔起噶。 咁可能有啲杂物喺下面 就，咁咪唔好真系咁多杂物咯。 OK。 咁佢自己嗰间细细地嗰间房嗰、那个房咪用翻抽湿机咯。 你又啱，你又啱。 咁你出边嗰啲有阵时你要行嗰啲冇凉下装灯噶嘛？电费贵，欧洲电费仲贵嘛？ 系啊， 咁咪摆下啲蜡烛喺度咁样咯， 咁都几靓，咁所以就有嗰种、啊、真系有嗰种古堡嘅感觉啦、 啊，有嗰种寒嘅感觉，同埋一种恐怖嘅感觉，拍鬼片一流嗰啲， 系啊，好多呢啲电影全部都系、啊、我听埋唔少故事啊， 嗰啲、啊、古堡唔系吓，即系大个城堡咁噶，可能有啲古堡真系两层楼啊，细细地咁，嗰啲都系古堡嚟噶。 而家有好多啲工作型咧、啊，即系我哋譬如去做义工咧，系帮佢收葺古堡噶， 系咩？ 系佢会俾埋地方你住嘅。即系你可以帮佢砌完啲砖之后，夜晚就喺嗰个古堡度瞓咯。 系啊，咦咁几得意喎！呢个系一个体验型喎，呢个真系。 但系你要俾钱噶咯，即系你系俾钱帮人收葺。 哇，咁嗰个古堡咪好傻咯？我就俾钱， 系啊， 然后我去住一晚，跟住佢包唔包伙食咧？唔知道。 呢个就唔知道，应该要睇每个型佢哋本身嗰、那个。嗰、那個內容，但係唔平嘅一啲都，因為我有諗過去啦，但我望一望價錢咧、啊，我有啲卻步。 哦， 係啦，我諗緊，雖然我覺得係一個幾有趣嘅體驗。 哎呀，我有興趣咧喺古堡入邊最想食嘅食物係咩咧？我最想就係食肉醬意粉啦，想鋸一個扒。我覺得古堡入邊應該飲紅酒。系啦，饮红酒。 我觉得要跳 Beauty and the Beast 嗰啲 friend 咯， 即系美兽与野女。 系啊，嗰首歌系啦，要跳舞咯。 系啦， 但要揾个野兽咯。 系咪美兽同野女咯？ 美兽同野女，我觉得唔会啦，即系好难，因为我本身就系美女咁样。 救命！ 听众们唔好嬲住，其实今日咧系想讲呢一个御寒嘅，因为迟啲新年咪话 又冻啦， 又显著下降嘅咁样。如果你有啲我平时会着 heat tech 嘅，咁系 heat tech 嚟讲咧，我就会着，即系大家都知道嗰个好有名嘅日本牌子咧，而家平民化嗰款咧，咁佢就有三个热度噶嘛， 分 grade 系啦，分唔同 grade 啦，一个普通款啊，有一个系真系好热啦，有一个极度热啦，咁极度热嗰啲咧，我成日觉得系要去到极地先着嘅，所以我就 一件又唔够啦嗰啲。 但系咧，我有睇过啲片咧，佢有个人讲佢点样去北，即系佢喺北极住，然后佢喺北极做研究，佢系点样着衫，其实都系着一件 heat tech， 咁但系当然啦。佢嗰件羽绒啊，仲有前面嗰啲装备啊，多好多。 哦，如果佢系着一件 heat tech 咧，佢未必着呢个牌子咯。 咁当然啦，系啦，系啊。咁然后最好笑咧，点解要讲呢一样嘢？就系、是、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开电暖毡啊？即系寻日有天文台有讲过啦，就话唔好即系啲插苏乱咁插啊咁样。呢一款咧，我自己觉得好好，系日本嘅一个嘅牌子啦。咁我就将电毡同埋呢一个被嘅概念二合为一啊。 系点样咧？佢设计好似可以着入去咁样， 哦、 之后咧佢系一个桶型咁样嘅，咁、然后或者睡应该咁讲，应该似睡袋。咁、你用嘅时候咧，净系双脚啦，摆入个睡袋入边嘅啫。 嗯， 系啦，咁然后咧，你只手就可以外露。咁因为佢个皮入边咧系有一啲发电热嘅设计嘅，咁、就变成咗一个直立式暖炉咯。 哇，好热呢嚿嘢睇落去！ 但系日本嘛，我谂日本都真系几冻。你谂下北海道嗰啲， 北海道梗系冻啦。 北海道嗰啲真系用到。 不过佢本身如果佢用咗呢个嘅话咧，佢屋企就应该唔会开暖炉啦。 系啊， 即系屋企唔会开暖气。 同埋呢个方便个位系你周围走都得啊。 系啦，呢、這个 OK 呢、這个。 好舒服啊！佢仲得意个位系，我觉得好好啊！佢呢个设计，佢系有分唔同嘅 size 嘅，即系你高啲嘅，咁只脚长啲嘛，咁佢咪长款啲咯。 如果我发现到日本佢哋嘅发明咧，无论喺夏天定还是冬天，佢都开始偏向个人化，即系呢啲温度调节装置。呢个咪可以行嘅，系咪可以行啊？ 基本上系啊， 系啦。咁佢夏天都有一只咧，系插住喺件衫吹风扇嗰只咯。 哦，系、哦，嗰款都唔错、啊。咁所以如果大家都想试下，不妨买啊。其实都好平，10,000蚊日元有赚，系一万 yen 日元有赚啊吓。 首歌是许靖韵《偷东西的女孩》，我们听一听晨光 KOL， 看看新年上会讲些什么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继续在我们直播室入面邀请到香港山药协会总啊总啊，就继续都是总教练， 系 梁子豪新年 Sir， 多谢早晨咁多位，早晨早晨， 新年 Sir 早晨，系啊， 系 咁啊，上个星期我记得我哋提过咧，就系嗰个鞋垫， 系啊，冇错， 鞋垫就有啲有 cushion 噶嘛，大家如果可以知道自己只脚咧系点样去揾一个啱自己嘅鞋垫， 系冇错， 咁啊有啲品牌就佢哋嗰啲鞋垫就话声称自己做到我好劲啊，咁你咪自己试下先咯，最紧要揾啱自己嘅鞋垫。 是都是要自己舒服的， 是即是 跟穿衣服一样，你 我就觉得我不会让人觉得我好不好看，最重要我自己觉得舒不舒服，是 对咁鞋垫就好像 一对筷子一样，咁筷子吃面的时候呢只是筷子都不得的，最后是匙羹，咁所以呢鞋垫的朋友呢除了鞋之外呢就是一对物了，哇，咁啊喺选择物的时候 点解你个 test 得唔得，我见大家 好勉强、啊，你睇下啲听众个样子，全部 O 嘴啊！ 我见大家即系朝头早嘅时候，可能睇下啲筷子啊、匙羹啊，等大家食下嘢，又唔好净系食西餐，唔好净系食面包、啊。朝头早其实都可以食下啲云吞面啊，食下啲 早餐有云吞面咩？香港 我觉得都几好啊，食下粉面有，粉面有， 炒粉面有， 系 我都好中意食炒粉面同肠粉， 肠粉好食。肠粉你系用筷子夹定系咩？ 梗系用筷子啦， 咁梗系啦，有人用叉噶嘛？ 咁我嗰刻就冇呢个叉嘅餐具用啦， 系啦， 我只系得筷子，系啦， 咁筷子就好似同匙羹摆埋一齐咁啊，好 OK OK， 好恰当。 我想讲物系咪？ 系啦，想讲物， 我不如硬踢翻入嚟，我讲翻对物先啦。 物其实同嗰个鞋垫系咪可以互相合作噶？ 啊，当然系啦。咁樣都係喺個鞋籠裏面一齊共存嘅嘢嚟。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揀物咧，就我覺得有之前都提過嘅。 嗯。 個物料係最緊要留意翻有冇羊毛嘅成分。 羊毛 係啦，污有羊毛嘅成分。 係。 咁有咧，對物會貴啲嘅原因係因為羊毛一份嘅羊毛可以索到50份嘅水。 哇！ 咁腳汗大嘅你就有恩物啦。 50倍、哦。 係啊。佢比起任何尼龍啊或者棉都好嘅。 嗯。 最重要就是纯天然抗菌除臭， 嗯， 真系得嘅。 多唔多？其实坊间系写住羊毛嘅物 多， 而系货山系用多， 真系好多，即系牌子唔好卖啦，真系咁太多啦。 系 咁，因为厂好聪明嘅， 嗯， 好嘅嘢咧，佢一定会捞落去，咁先可以卖个好价钱。 系， 因为而家啲行山人士真系唔系猪猪嘅，佢哋好醒目嘅。 系啊， 喂，唔靓嘅嘢，唔好嘅嘢，我又谂下先啦。 系系。纯羊毛系咪又会再好啲，定还是又唔需要咁多 咧？唔得噶，有啲嘢唔能够物极必反。如果你成堆物净系羊毛咧，咁佢就变咗冇弹性，弹性不足，个 cushion 力又唔系好得，所以会捞咗啲叫做人工纤维 synthetic。 哦，咁样捞下捞下，咁样嘅物咧，即系嘅材料方面就。聽眾就可以考慮一下啦， 係啦，即係你睇翻個百分比啦，你自己因應啊。不過就買嘅時候咧，你可能未必去到咁深入，簡單啲，反轉後面望下， 有冇隻羊仔個樣咁樣，有冇啊？ 因為佢有啲牌子嗰啲羊毛，佢本身有牀，即係有牧場，去管理啲羊啊，好好生活噶，睇完毛 食得好過我哋啊啲羊， 都係食草啫，你又唔好咁講， 食得好過我哋。 咁佢管理得好好好人事，即係好仁慈啊，有人性地處理對對住羊毛啊， 好傾偈噶嘛，聽巴哈嘅啲羊有陣時。 木扎得多啲喎， 系咩？ 你咁我收唔到，哇！我真系好难搞啊，大哥，你成日跳稿嘅，喂，唔得喎。讲翻先，因为对物个结构咧都会有影响嘅。 嗯， 一般行山嘅物咧，嗰、那个企身嘅位置咧，那个物桶位置就会用垂直嘅车法。 哇！车法你都识啊？ 系啦，咁佢就变咗个 cushion 咧，就唔使，即系嗰个叫做个叫做个颈位啊。 吓 吓，我叫 collar， 即系嗰、那个 吓吓 个圈啊，就唔使咁厚橡筋。有冇试过着啲翻学嘅白袜仔咧？咪箍到一个孔喺度。 有啊，因为细个着好多呢啲袜噶。 系啦，因为棉袜就软身啊嘛，咁咪唔系箍住橡筋唔够，可唔可以垂落嚟咯？ 系啊， 咁咪只要喺织法上面做啲动作，去扭直上直佢上直佢车，咁、 哦、 好似条诶饮管咁顶住，咁个橡筋就唔使咁紧。 咁紧啦！哇，以前细个我真系有听过咩橡筋吸血，你细个有冇听过？ 有。 咁我真系以为嗰、那个嗰只白袜个橡筋会吸我啲血。我细个真系好天真嘅咋，我细个。 咁另外对袜再落去咯，咁、啊、去到脚踭位咧、啊，要加厚 cushioning。 系 个脚掌位又加厚过嗰个叫吸震嘅 cushioning。 系 即系叠加厚剪啦，咁样。 如果我哋上星期讲个鞋垫，个鞋垫本身喺个脚踭同埋个脚底嘅位置已经加咗 cushion， 我袜我系咪唔需要考虑咁多？ 唔紧要嘅，都可以照加嘅。 嗯， 因为踩落去会扁噶嘛。 系， 同埋佢 扁咗会唔会弹翻上嚟噶？嗰啲袜嗰啲料， 你着完之后烘翻干佢就可以啦。佢干翻咧，佢就会同新嘅一样。 哦， 不过佢仲有一样嘢叻，就系嗰个脚弓位 吓， 佢就一偷轻佢， 偷轻 嗰度就唔落翻嗰个cushion咯。 哦， 咁你对袜咪应厚嘅就厚，应薄嘅地方就薄。 系系系， 咁你就托住个脚弓位就唔使硬住。 而家好多袜咧，其实佢系。特别为咗唔同运动去做， 系啊， 例如羽毛球有羽毛球袜啦， 系真噶。 跟住山系有山系嘅袜啦， 有啊有啊， 系啦，佢就系知道你系会最主要用边几个，佢就净系嗰几个位加厚咗。 佢有啲 单车都有啦， 譬如低筒啦，咁、容易个因为个颈唔够高嘛，嗰、那个袜艇就会雪咗落去嗰个鞋里边嘛，佢就会喺个边度做厚佢，就会棘住个鞋边，等佢唔会跌落去，同埋仲有啲位係譬如我哋屈曲嘅位置啦，咁佢用交叉嘅車法啊，令到佢冇咁容易屈曲會接起閘啊。襪頭嗰度咧就因為以前襪咪有對即係兩塊布黐埋個接縫位嘅，咁、我哋細個著襪咧，媽咪就教啊個接縫位就喺裏邊噶啦。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但行山襪咧就冇咗呢個接縫位嘅。 係。 因为对佢湿咗有寒气咧，嗰啲位置就刮脚啊嘛。 哦， 咁所以连嗰个都冇埋，就成对袜又一睇个车出嚟。 哇！原来都要睇佢嗰个车法先知道佢到底会唔会挺身啊？个橡筋会唔会太厚啊？ 冇错， 你讲得啱啊！因为如果我哋系运动紧嘅时候，个橡筋箍得我哋个身咧太紧咧，第一你开始会痕啦， 系啊， 跟住会影响你嗰个表现嘅状态，佢令到你分心， 冇错， 同埋佢。只是在上面的橡筋箍得紧，即代表它的物料本身不是很挺身，咁亦都会影响你的表现。 所以咪不可以净系得一只物料咯，佢会捞几只物料落去。即系啲咩唔讲得嘅，讲就系牌子。 咁所以就而家譬如咩直车啊咁样嗰啲就会出现。 技术有技术啦，跟住仲有物料啦，羊毛物嘅好处，我试过系十几日都唔使换嘅。 哇， 即系除翻出嚟吹一吹咁啊， 得唔得啊？真系真噶， 真噶。真的， 你自己覺得得啫，係嘛？ 啊，我用最專業嘅鼻孔測試， 你自己嘅鼻孔， 即係喂咁，因為最主要係喺即係高海拔嚇， 咁 咁 啊高海拔 都講緊係零度啊，咁啊十度都冇啊，即係零度五度咁啊曬曬太陽咧，啲水氣走咗之後咧，佢繼續可以做，即係滑捋捋 嘅。咁我又想再問多少少，如果我選擇襪嘅時候啦，喺山藝上面嚟講，有冇話幾長嘅襪？三個骨啦。到上寸下寸的位置啊， 我觉得就视乎你嗰对 boot， 嗯， 如果你话我要对 boot 系 alpine boot 再高啲嘅，咁你对袜就要高过你对鞋筒， 嗯，因为就刮脚， 系啊，我试过啦，哇，真系瘀咗嘅， 系即系好似女士着高踭鞋咁样， 系我唔知道，你咁样讲，哇吓，差啲仲计添，我未唔知道，真系呢我真系唔系专家喎， 啊。 咁就對襪咧就要高過系統。 嗯。 咁正常啊，香港一般我哋啲行友著開嘅咧，都係到上五寸下五寸嗰位就夠。 嗯。 咁呢個就都有個唔好處噶，你對襪高有咩唔好處咧？就落雨嘅時候，你啲雨水就會經過條褲筒，濕咗個襪頭，襪頭就索水落去，咁對襪你即係個鞋裏邊就會濕。 係。咁羊毛就好索水噶咯喎，如果落雨天嘅時候，咁就好閉翳。 扭翻乾就好快脆乾，佢又快乾啦，又抗菌除臭啦，我覺得係 OK 嘅。 嗯， 如果能力負擔到，咪試下咯。 係咯，咁啊，大家偏貴㗎。 偏貴嘅。 哎呀， 我就會買通常買兩到三對， 即係佢減價嘅時候。 係啦，咁啊輪流交替去著，咁就襟啲。 係。 同埋買嘅時候咧，我真係唔識分，咁佢都會有分一個叫做hiking。 tracking、mountaineering 咁样分嘅。 哦， 咁 hiking 嘅意思咧系休闲嘅远足。 系， 咁最近咧我都发现佢再休闲啲嘅叫 leisure hiking。 哇， 再休闲啲嘅，咁你就会因应翻嗰个唔同嘅距离路程啦，就选择你嗰对袜嘅厚度。 嗯， 但系千祈要睇清楚，佢有啲真系 for 雪地用嘅。 嗯。 是好鬼厚的，你要睇清楚，如果咪买错咧， 买错咗喺香港做生意费啊！ 系啊， 系啊，系啊， 我好少听脚板底生意费噶， 香港脚变咗香港脚都唔好啊！今日倾住咁多先， 好多谢， 新年成， 拜 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联播时段咧，就会冇咗，变咗分途广播啦。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而晨光第一线咧依然都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大家记得留翻喺度听下我哋交通天文台会讲啲咩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最紧要就系有好心情，就算天气唔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望先，七点零七分啦，各位听众早晨。二十一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咁啊，星期五嘅早上，我哋都见到有射击练习嘅通告，一齐睇睇咯。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一张咧就讲到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会唔会会唔会就好似细个啲人问爱唔爱爱唔爱搣菊花咁样？咁当然花就要好好地保护啦。你有冇玩过咩？ 唔系搣玫瑰花嘅咩？ 应该系玫瑰啊嘛。应该是玫瑰的。 是吗？ 是啊。 边有人边菊花的？ 是不是年代可能不同？ 哇，不是吗？ 应该不是。玫瑰的咩？不是啊，其实我没想到是。 不 是，我没想到是同品种有关。我想着随手拿的花的话就是那朵花。 但是为什么你随手会是拿菊花？ 菊花的。 喜欢喝菊花茶。 我以为你是陶渊明添、 哦，我知道，因为有首童谣啊，系咪？ 童谣， 菊花菊花几时开？唔系咩？有个 桃花桃花几时开？我有听过、啊。 我嗰个版本是菊花菊花几时开？氹氹转 菊花园， 系菊花园咯，呢一首咯。 嗯， 你有冇听过？你是桃花？ 我听过啊，啱听咯。 哦、我的年代是菊花菊花几时开？ 咁你有冇听过船仔？菊花菊花幾時 開？佢聽都未聽過， 冇啊，聽過。 我聽嗰個係桃花，係圍住個桃花嚟緊農曆年啊嘛，譬如買桃花屋企，跟住你又喺個桃花外邊，桃花桃花開，桃花桃花開咁樣，跟住你跑多幾個圈，跟住佢就會開咁樣咯。 哦， 系啊，我听我爸爸系咁样嘅。 咁船仔有冇听过？ 船仔冇听过， 梗系冇啦。 即系两样嘢都冇听过。 我有听过菊花园咯， 菊花园， 即系氹氹转， 系菊花园。但前面原来有一句我系唔知嘅咯。 哦， 大家嘅版本都唔同。 歌嘅话，菊花我净系谂起林志颖嗰只野菊花啫。 我净系谂起彩东菊篱下嘅啫。 Hey, 好啦，介绍翻咁啊！晨光第一线啦，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摆度，另外就仲有 船仔， 系啦，孔奕璇船仔都喺度， 仲有阿 N， 仲有阿 N， 哇！不过唔知阿 N 真名系咩喎？ 啊，点解要开真名全名啊？ 我头先都讲咗，我系白元浩小白，佢系孔奕璇船仔嘛？ 哦、廖杏欣啊，阿 N， 哦，原来你叫廖杏欣啊？ 系啊，点解要自爆 全名系咪唔使？你哋系咪呃我？ 其实唔使噶， 其实唔使啊。不过想知道你真名咯。 我好奇嘅啫， 我太善良啦。 原来呢个叫幸恩啊， 系啊， 幸会幸会啊， 你好你好。 诶，同我哋睇睇交通方面啊。 系嗱，先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畅顺嘅。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近住富泰村车多，车龙咧接近泥围。咁咧有一啲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噶啦，就喺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嘅路面紧急维修咧已经搞掂咗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近住梳士巴利道花园嘅封路咧重开翻。咁另外，咁较早前啦，港珠澳大桥嘅主桥系有强风管制措施，咁而家咧都取消咗噶啦。咁中快线车速限制咧就恢复至每小时100公里啦，而慢线嘅车速限制咧就恢复至每小时80公里嘅。咁所以而家大致上出面都唔错噶。 嗯，系啦，咁啊，啲桥都可以快翻啦。 系啊， 至少100公里啦，嘘一声咁啊到。 系啊，但系好似听日又开始大风。 啊，系啊， 有啲和缓啫，和缓。 听日睇下会唔会又跌翻落50公里嗰条桥，等你哋讲啦呢个就。 大家就唔可以揸咁快嘅时候。 呢个留意住啦吓，咁啊有阵时深印嚟噶，你去到嗰条桥咧，原本行100，突然变咗50嘅话咧，条路本身都系一样咁直噶啦。咁但係你變咗50呢，其實有陣時啲司機就好容易都會 慣咗手勢。 係啊，呢個叫咩？即係以前嗰啲講法就叫地板油嘛，踩到嗰個油門落去，踩到地板咁樣，咁一聲好快。 即貼到個地板。 係啊， 就叫地板油。 一聲咁啊，係啦，咁所以。要忍手，要忍腳嘅嗰個，要忍腳。 你捉住自己只腳啊！ 我咧去到呢啲位咧，如果駕駛嘅時候佢有個限速噶嘛，即係例如我好多時就會揸吐露港啊咁樣。咁吐露港公路本身行100嘅，咁如果佢一啲工程嘅時候佢無端端轉咗做80或者70嘅話咧，咁我都好擔心自己會踩快咗。咁於是乎咧，其實喺車上面，而家好多車基本上都有呢個 function 嘅，就係你可以 set 佢嗰個嘅速度嘅。咁我就即刻 set 翻個車嘅速度咧，等佢控制喺时速70公里。 即係一定唔會過70。 係啦，咁我就唔需要踩油門嘅，因為我 set 咗入去，佢就係70啊嘛。 即係踩到最盡都係70。 我踩嘅話，我會影響佢嘅速度嘅。 哦， 係啦，咁如果我 set 咗嗰個，我就唔使再。直脚踩嗰个油门噶啦， 哦，佢就会自动， 佢就 keep 住喺70公里继续行咯。咁我就最稳阵啦，系啦，最稳阵。咁如果你小车嘅时候行高速公路，呢个 function 原本就系谂住俾啲司机就只脚唔可以悭啲力啦，系啦，以及咧就可以保持一个均速，因为均速就可以帮架车就悭更加多油。 但系你会唔会忍唔住都会好想？ 唔会啊！如果 set 咗个 program 咧，我又有个心瘾想完成嗰个 program。系啊， 好有条理啊！ 好有条理啊！系啊，同埋呢啲突然间转咗速度嘅话，你唔知道会唔会突然之间有啲执法人员喺度 会噶， 系啊，突击检查咁样，系 啊， 咁安全为上， 系啊， 又可以保障自己嘅行车安全啦， 系啊， 保障自己嘅荷包啦， 系啊，注意呢个安全车速啊， 系啦，喂，头先听新闻报道嘅时间咧，咁啊听到美斯啊就快嚟啦， 系啊， 即系。呢个国际马物啊吓，系啦，咁佢哋就我有睇过相关报道，佢哋喺机场嘅时候就已经停机坪嗰度咧，已经有专车接噶啦。咁啊，唔好谂住去机场，好似当年皇家马德里嚟香港会喺 lobby 嗰度又企一大扎，我暂时断估应该唔会噶啦。咁我睇翻啲报道都话到佢哋会直接去酒店噶啦。咁酒店通常都有秘密通道嘅，系啦， 应该系 嘅，系啦，去到呢啲国际巨星嘅话， 因为惊有人追踪， 系啦，系啦，咁头先听到新闻报道又话呼吁大家都唔好谂住追星啊， 系啊，系啊， 你要睇嘅，睇美斯 OK 冇问题，入场睇， 系啊， 系 啦，入唔到场咪睇电视咯， 系啦， 需要到佢哋咯， 冇错啦，冇错啦，系啦，咁但系都有好多封路方面嘅措施喎， 系啊，咁嚟紧咧3号即系听日啦，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都有封路嘅，咁3号咧就系佢哋有个训练嘅。訓練嘅活動啦，球係啦，熱身啦，咁所以咧由下晝2点開始咧，咁我講埋啦，星期日其實都係封同一個路嘅，即係星期六咧就下晝2点開始啦，大約下晝2点開始啦，咁而星期日咧就大約係中午12点開始咧，就附近一帶都有啲封路措施噶啦，咁包括加路連山道、希慎道，咁有需要咧都會封埋利源山道噶，咁除咗專線小巴之外咧，咁其他車輛都唔可以駛入嘅喎，咁到 球賽同埋佢哋嗰個訓練嘅預習啦，結束嘅時候咧，咁大概係星期六嘅晚上七點啦，同埋星期日就大約係下晝嘅五點半，都係加路連山道部分東苑道啦，連道落山方向開平道、新寧道咧，同埋可能禮頓道亦都係需要封閉嘅。咁、所以駕駛人士去到附近啦，都要留意翻在場嘅改道指示，同埋如果大家要去大球場附近咧，都係搭翻交通工具，朝早未起身就食曬啲字，公咁變咗。 交通工具， 公共交通工具， 交通。 講到幾次等你練下先。 係唔好。 係啊，公共交通工具咧，再望嗰啲封路嗰啲。 大概就係咁啦，同埋就係、警方都會有啲人流管制措施嘅。咁、如果冇門票嘅市民咧，就唔可以去大球場附近嘅範圍啦。咁所以就留意翻。即係到時警方嘅指示啦，都要 係啦。咁啊，大球場啦，當然係咁啊。之前大球場封嘅話咧，我自己就係世界足球傳奇杯，咁啊亦都有去大球場嗰度嘅。咁成個過程都見到其實警方嗰、那個、叫做封鎖嘅路線咧，都係啱噶啦。因為的而且確咧人流都相當之多。咁、上次世界足球傳奇杯，我睇翻啲報道就話入場人數係17,000左右啦。 今次有預計有40,000。 今次係啊，因為真係美斯啊，再加埋彭牙好犀利嘅蘇亞雷斯，雖然佢。踢波嘅，但彭牙都好犀利，因为佢咬过人，系啦，咁所以都值得睇啊，咁同埋可以欣赏一下，睇下会唔会有机会见到佢哋喺全盛巴塞时期嗰种 TikTok 嘅踢法，咁呢个我都期待啊，咁就算系本地嘅一啲元老级人马。都是抵睇啊！即 系 一掂波嘅时候，譬如和哥一掂波咁样，陈少琪一掂波咁啊，大家都会疯狂尖叫可以。 你会唔会一齐尖叫啊？到时 我梗系会啦，大声嗌啊！ 咁、 你 买唔买飞啊？ 加油啊！我啊， 系啊， 我买唔到 啊。 哦，之前俾人炒晒嘛。 系啊，真系 坚持 炒到太贵啦， 坚持不参与呢一个黄牛飞嘅活动。系啦，宁愿佢炒龙飞，系啊，抵死啊！如果炒龙飞嘅话，系啦，个人意见啊，呢个咁佢系唔啱啊嘛， 系 咪先？ 离 晒谱嘅，咁我哋应该用翻嗰个正价去到选购噶嘛，系啦，系交通系咪仲有其他嘢噶？你头先话 系啊，仲有将军澳南桥咧，今日开放啦， 哦系啊， 系啊，下昼4:00开放。咁呢条桥咧系喺边咧？就系将军澳南啊，即系澳海，澳海。澳南海岸对出，咁即系边一度咧？蓝色企鹅日本超市对出嗰个位咧，喺边度？蓝色企鹅， 一眼看喎，你咁知？ 企鹅未瞓醒啊？系啊，企鹅对出嗰个超市啦，跟住就连接呢个日出康城嘅，咁所以就变咗咧，可以由将军澳南咁就行去日出康城啦。咁同埋咧就可以欣赏桥上面嘅风景啦。 哇， 同埋咧， 其实嗰条桥都几长。 官方就声称话可以有3,000人停留咯。 哇， 系啊，声称啦。咁可能唔知会唔会迟啲嚟紧嗰度可能有啲赛事可以俾大家去欣赏咯。 系系，咁啊有趣啊吓，咁啊所以大家可以更加多地方行啦。啊，如果缓步跑都得嘅嗰条桥，应该 可以噶。 系咯，缓步跑正。 3,000人应该都几阔。 可以应埋呢一个强风程度嘅跑步跑桥，咁你跑马拉松嘅时候就更加容易适应到啦。 咦，但系而家大雾， 大 雾会有影响噶， 仲正咯、 啊，浪漫啲系嘛？ 浪漫 哦，喂，呢个唔错， 嗰啲 拖住手仔 系啦，或者睇得唔好清楚嗰个人个样仲浪漫。 吓，原来因为咁样啊， 系啊， 系 啊，就系咁啦吓。 系同埋咧，提翻大家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咧较早前咧有交通灯失灵啦，咁已经完成修复噶啦，咁位置就喺薄扶林道搬咸道交界，咁大家就可以顺顺利利咁样过嗰度啦。 好，唔该晒 Ann 嘅，唔记住你中文名啦，唔该晒， 唔好记得啦， 唔该晒廖小姐。好啦，21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4%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微雨，早上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的气温咧都系会去到24度噶吓，大家留意住天气的变化啦。 晨光大学。 好，嚟到我哋嘅晨光大學，今日咧睇翻呢一个农历咧就农历23，咁啊有啲咩特别嘅节日咧，就邀请民间风俗研究之后周树佳佳哥同我哋讲下先。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今日农历23，有冇啲传统嘅节日？其实虽然未到农历年，但系都已经咧系需要去到做，然后系准备呢个嘅农历年嘅咧。 系啊，咁上次就讲咗就啲咩啦，咧做美牙啦。 系啊，冇错。 咁啊，而家嚟到咧，即系农历嘅正腊月23，十二月23，咁咧就依 据传统咧，就系、是、要做谢灶噶啦， 吓、啊、谢 灶君啦。咁今日我哋好少人屋企都有灶君啦，系咪？ 厨房大神系咪可以咁样形容咧？如果现代嘅话， 系啊，系啊，系啊。 不如先讲下灶君嘅，佢系咪 灶神？系啊， 灶神系咪即系 以前？喂，以前啊冇，唔系用煤气啊，石油气啊， 系啊，烧柴啊嘛， 电炉啊咁样噶嘛，吓咁啊，家家户户都要整个灶，烧柴噶嘛， 系啊，系啊， 所以咧灶就乜亲，每一家人咧都有呢个灶君嘅。 咦，话时话佳哥， 嗯， 我前排咧就去咗参加个活动咧，就喺新界嘅东北部啊， 系 咁啊，喺呢一个嘅 边个啊边啊？ 沙头个附近啦，真系啊，沙头个附近啦。咁嗰个活动咧就 系 讲嗰啲保育嘅，咁啊入边咧就真系揾咗一啲最传统，佢哋嗰啲客家村几条村一齐做。咁啊，佢哋真系用翻传统嘅炉灶啊。佢哋除咗烧柴之外咧，仲会烧竹嘅，一大条好长嘅竹，烧到咁上下褪入去，烧到咁上下又褪入去。 见乜就烧乜噶啦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 我都大开眼界啊！即係原來佢哋 以前 嘅 灶係家家户户都有嘅，所以灶君咧就即係家家户都有嘅。咁由於灶君，就即係好重要啦，煮咗一家人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食 伙食啊， 飲食啊咁樣啦。咁啊，舊時嘅人咧就認為咧灶君咧就每年咧年尾咧就會休息嘅，因為忙咗成年啊嘛，忙咗成年嘅，咁咧就要喺啊年尾咧就要翻上天庭咧。就咧就奏报天庭，就揾住呢一家人嘅做好人定做坏人咁样。 哦，咁样噶？ 系啊，咁啊，如果做咗衰嘢咁啊，咁啊上面就督佢啦，系咪啊？系嘛？咁啊，咁啊，佢咪呢个家人咪遭殃咯？ 系。 咁但系如果呢家人做好事嘅，咁啊做君保上天庭咧，咁啊呢家人就会得到呢个咩啊？得到呢一个好嘅报应啦， 即福咁样啦，系。 系啊，系啊，好幸福啦，咁样啦。咁所以咧，啲人就好重视谢灶啊。借灶就咁解啦，咁啊借灶有几日噶喎？咁啊，以前嘅就有时候有官三民四啊， 系点样咧？官三民四， 官三民四即系话咧，如果你系官府家庭，咁你系早啲做嘅，就系廿三就即系今日做啦。 咦？即系官府家庭系今日做咯？ 系啊，官府家庭今日做啦，或者系啲庙都会今日做嘅，有时 庙系 神庙啊，咁啊廿四咧就平民百姓啦， 系即系我做嘅话咧，就应该系听日先做啦。 系啦，系啦， 哦， 系啦。咁啊，仲有以前咧，嗱，廿三就官啦， 系， 廿四就民啦， 系， 咁啊，廿五咧， 廿五就 咁样喎， 唔做， 有唔同啦，就做咩咧？麻风嘅病人， 病人啊， 系啊，麻风啊， 点解一定要咁 emphasize 麻风 咧？系啊，就唔知点嚟嘅喎，廿五就麻风病人啦，廿六咧， 仲有啊， 就系就水上人啦。水上人咧就26先至做谢灶嘅。 咦，咁香港好多喎，水上人，因为以前喺26嘅时间 喺艇上边啊嘛， 系咯，咪做好多咯。 系啊，即棚啊、艇啊，咁啊好多嘅，咁啊26，咁呢个民间嘅做法啫。 系， 但实际上咧，通常都系24做晒噶啦。 系， 都系24做晒噶啦，咁样啦。 系啦，咁啊23、24、26都有啦。 系啦，拜咁啊谢灶嘅时候咧，嗱咁啊除咗即系有祭品啦、香烛嗰啲嘢啦。咁就最重要一樣嘢咧，就整塊片糖啊！ 片糖啊， 係啊，啊片糖，點解咧？甜啊嘛， 係啊，好甜喎，片糖好甜喎， 係啊，冇錯啦。就點解咧？就祈求啊，灶君爺爺咧個口甜舌滑啊，真都係美言幾句，咁唔好話講我衰嘢。 係會唔會話有啲傳統習俗就係不如整埋湯圓啊？咁啊用片糖去到做個湯底， 係啊。会有啊， 会有啊， 用汤圆嚟拜噶， 系咪啊？即系我估嘅啫。 嗱咁样嘅， 系 咁好过啦。咁啊，跟住咧过年之后咧就可以接翻佢落嚟啦。 就接做啦。 系啊，系啊，就接翻个灶君落嚟，请翻个天神落嚟咁样咯。 系会唔会咧喺廿三、廿四同二十六分别有譬如官府啦、平民啦、廿五啊麻风病人啦、廿六就 系 呢个水上人啦。 系 大家去到借灶嗰个嘅仪式上面。嗱，我斷估23，即係譬如今日咧，官府嗰啲應該係排頭最勁嘅喎，無論係食物啊嗰樣嘢。 其實就冇話刻意咩嘅，咁你有錢梗係可以鋪張啲啦。 係咯，可能鮑魚都幾正咁樣啦，會唔會啊？ 冇乜書話明文規定啊，寫到明要擺乜擺乜啫嘛，通常都係嗰啲製品㗎啦，嚇雞啊肉啊咁樣㗎啦。 但佢冇話做軍。中意食啲咩咁样去准备定俾佢？ 冇啊，冇啊，做紧要食咩噶？咪先糖咯， 我片头哦，系喎，就系片头喎。 民间特别常要用片头， 系 要潜潜要有啲潜嘢嘅， 系 氹下佢嘅， 系 啊，等佢开心嘅， 嗯， 啊，帮你讲多几句好说话嘅，咁样咯。 哦， 系啦，咁咧仲有嘅喎，嗱，咁啊，你民间嘅谢灶咧，仲有一样嘢嘅， 系 就烧衣啊。烧衣咧，咁啊，几条咩？仲买下元宝啊、金银啊呢啲啊，请啊请啊，祝君老爷啊，即系有啲盘串上去啦，翻去上边品酒啦咁样。 咁、哦、我明啦， 有一样嘢咧，系要特别喺谢灶先系有嘅。 点样？ 就叫做灶梭啊。 灶梭啊？ 梭啊，梭系一种品嚟嘅。 系。 就下级就向上级禀报啊， 嘅、哦、 一种。官方嘅文体嚟嘅，旧时嗰啲咁嘅官府先用嘅啫。 系 咁叫咩叫做祖呢？即系话咧，即系祈求呢一个祖君啊，帮我讲下好说话咁嘅意思。咁啊，喺嗰啲喺集谢灶嗰啲衣纸入边咧，就有一张咁嘅做祖嗰度嘅。 哦，另外烧开嘅。 系啦，你拜其他啲大神唔需要嘅，系、 嗯、 谢灶先要用嘅啫。 哦，咁啊，即系买嘅时候，你同佢讲埋就我要。 你系啊，你谢祖咁啊，嗰套谢祖套衣纸里边咧，就有包佢买噶。 哦，咁会唔会喺个仪式上面咧，需要着定一啲特定嘅服饰？譬如客家人会唔会啲传统嘅客家服饰要着埋，先至去到做呢一类型嘅仪式噶？ 唔使咁复杂，普通都普通拜神咁都系便服嘅啫，冇话特别嘅，都唔系官服， 系啦。 系啊，普通人得噶啦，普通衫乜喺个灶君嗰度点香啊，摆啲祭品啊，烧下衣咁样搞掂噶啦。 嗯， 系啊，不过里边咧衣纸里边就一馅就咁解啫。 哦，水上人咧会唔会有啲特别嘅仪式啊？真系喺个艇上面做定还是佢哋？ 我冇跟过啊。 上陆地先做，佢哋会唔会上陆地先做？会唔会噶？唔 系啊，我而家好多水上人都上登咗陆噶啦。 系啊，冇错。 通常都系唔会，都系24做埋噶啦。 哦， 不过以前即系好耐。嗰啲過百年啦，嗰啲時候，以前好多仲係好多艇嗰時候，就可能就喺個艇度做啦。 係咯，咁以前 實際上點做咧，我都冇跟過，我都唔知道。 係咯，我都拗頭真係突然間諗翻咧，譬如水上人，如果佢哋要煮食嘅話啦，咁啊以前嘅年代，佢哋 都喺船嗰度㗎。 係咯，個灶都喺船嗰度喎，咁佢哋咪要擺好多柴喺個船嗰度？ 係啊，佢係啊，喺船尾嗰度咯。 哇！ 系啊，一样系要系咁 嘅 咋。 咁所以佢哋都好需要，即系以前嘅文化习俗就系话要做军帮下手啊。除咗系即系处理个三餐嘅问题之外，保佑佢哋食得干净啊，食得健康咧。仲要嗰个小心生火嘅问题，都可能系咪需要做军帮下手啊？咁样。 系啊，咁啊做啊。如果关于火呢个问题咧，除咗做军咧，仲有一个神嘅， 火神 华光。 系、哎、啊，边位话？ 啊，华光啊， 华光系 华光啊，即系粤剧嗰个嗰个 嗰个祖师爷，之前好似提过一次。 华光个本身就系火神， 我本身系火神嚟嘅， 佢本身系火神嚟嘅，系啊，咁啊，所以咧民间里边咧，就如果你话个地方希望佢诶平平安安，唔好有火烛啊，唔好有大火啊，咁样于是佢都要拜下华光嘅，所以好多地方都有华光庙咁解。 哦，咁水上人仲有要拜埋水神啦，照道理系嘛？ 乜都拜噶啦，呢啲人冇话刻意嘅。系啦， 啱啱你啱你啱，所以系好忙啊！一年咁多唔同嘅节日，佢哋根据翻传统习俗咧，就好多仪式要做嘅。 系啦，咁啊过完谢灶咧，就差唔多啦，就可以埋，就去即系真真正正咧，就可以咧，就系等过年啦。系啦， 咁啊，我哋都期待下个星期农历年啦。 系， 哇，龙年、哦，等咗十年又等到个龙年啦，中年最重要吓。 嗰个龙年咧就唔使等下个星期，过多两日就系啦。 我过多两日就 系。点解咧？即系星期日就系立春啊嘛。 系啊， 立春就已经系就大入 去。系、哦，其实应该系计立春噶、哦。 系啊，计立春嘅，冇错啦。 系，咁不过就大家、我哋又系传统上面啦，惯咗系叫做大年初一嗰日 啦， 春节嗰日先至 叫。如果讲玄学上面嚟讲咧，系以立春计嘅。 立春咧就几时咧？就系、是、2月4日。星期日嗰日咧就系立春嘅，立春之后咧就再嗰啲1、2、3、4、5、6日，第六日咧先至去到春节嘅，所以礼拜日咧就立春，然后再嚟紧嘅再嚟紧嗰个吓、星期六咧先至系春节嘅，咁、大家如果即系根据翻啲历法嘅立春嘅话，咁可能过多几日我都可以 send 个 message 同阿佳哥讲恭喜发财先。 一个立春咧，咁啊嗰啲元神殿啊太岁殿咧就可以转位啦， 系转位啦， 即系转咗新嘅太岁落去啦。就 是、這樣哦，好，咁大家呢啲傳統習俗大家留意多啲啦 嚇。 唔該曬佳哥，下個星期我哋再講，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乌克兰军方表示，在克里米亚半岛击沉俄罗斯黑海舰队一艘导弹驱逐舰。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表示，被击沉的俄方导弹驱逐舰伊万诺维茨号价值$70,000。乌方晚间在克里米亚西岸的多努兹拉夫湖将这艘军舰击沉。俄方的搜救行动并不成功。根据乌方发放的片段，一艘小型船只在晚间驶近俄方军舰，随后发生猛烈爆炸，俄方军舰开始倾侧并且沉没。俄方至今未回应事件，但一个与俄军有关的社交平台就指出，乌克兰在晚间派出九艘无人船发动袭击，在湖上巡逻的俄军发现其中四艘无人船并开火，击毁一艘无人船。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表示，星期四向一艘在红海行驶的英国商船发射多枚导弹，阻止这艘商船前往以色列港口，强调他们的攻击将会持续下去，直到对加沙的侵略和围困结束。胡塞武装没有提到商船的名字，也都没有透露导弹是否击中目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之前说，一艘商船当日中午在也门海域，是红海城市荷台达以西大约57海里，报告右边船身附近海域发生爆炸，爆炸未有对船身造成损毁，船上无人受伤。地政总署发出作业备考，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内指定用地邀请原址换地申请，并上载至地政总署网站。按去年年底经修订及公布的加强版传统新市镇发展模式原址换地安排，今次换地申请范围包括新发展区内规划作私营住宅、商业和商住混合发展的部分用地，亦都包括部分现代产业用地，主要用作物流仓储等用途。政府希望有关修订安排能够更好利用市场力量，令到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提速，新发展区的布局更加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朝早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潮湿，随后一两日天气稍凉，农历新年前有几阵雨，气温显著下降。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近理工大学车多，东隧去港岛嘅车龙到油丽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旧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住德望学校对出车多繁忙，而新清水湾道去坪石都是车多的，龙尾去到圣贤中学。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车多，龙尾去到科学园。而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都是车多的，龙尾去到慢公屋。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000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 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物为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斌臣，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六场啦，有咩嘉宾先？ 呢一位平时搞搞笑笑，但系做音乐好认真噶。 樱花之旅，原来后悔一辈子。 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六场将会有一九三 声音版，星期五黄昏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二月三号下昼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二台话你知， 老婆啊，其实我哋真系需要将任何阿仔嘅事都放上社交媒体咩？送佢翻学你又放，佢去上兴趣班你又放，连佢晏昼食乜你都要话俾人知，会唔会夸张咗啲啊？ 开心 share 啊嘛，有乜问题啫？ 问题就是你有没有问过阿仔想不想我们将他的相或者是公诸于世呢？如果你发布了他不想被人知道的事出来，他可能会觉得尴尬的。 你也有道理的，那我以后不分享那么多咯。同埋发布任何关于阿仔的事之前，我都问下阿仔同不同意先。 啱啦，尊重阿仔的意愿嘛。同埋我们都要留意一下相有没有透露太多阿仔的个人或者敏感资料，例如名字、出生日期、学校名称、行踪等等。 诶，呢样我有注意哦。发布之前咧会再三检查，唔止系咁啊，我仲有好好利用社交媒体嘅私隐设置，限制发布内容嘅公开程度，只有我某啲朋友先至可以睇到噶咋。 算你醒啦，不过仲要记得，如果分享涉及其他小朋友嘅相片或者资料，要事先得到其他家长同意啊。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天儿播成， 二台话你知， 星期五的早上7:38，咁啊头先咧已经听到小白咧讲咗一啲美斯嚟香港嘅封路嘅情况， 神光交通天文台嗰度讲咗啦，大球场嗰度封路嘅消息。 哇，咁啊礼拜日咧先系正赛啦， 冇错， 我都买唔到飞啊，礼拜日真系一票难求啊。 系啊， 咁啊反而礼拜六嘅时候有机会就入去睇下美斯咧一个操练嘅情况啦，咁样，咁所以都可以近，希望可以近距离欣赏到美斯啦。虽然操练啊，睇下美斯的波扭波嘅啫，有冇机会胸前啲攞件粉红色衫俾阿美斯去签个名啊！不过呢件粉红色衫前排咧未话卖晒嘅，啊依家 点都加印啦、 啊，系啊！原来依家铜锣湾有个 pop up store， 因为 美斯， 跟住你依家就好容易就买得到啦， 系啦， 即系今日一定容易买啦，因为听日同后日先系训练场同埋正赛啊， 系啦。 咁如果你系有心，今日去一去铜锣湾即系自己做少少准备先， 点都揾到嘅。如果你要揾嘅话， 系啦，哇，咁啊好癫，咁要可能一片就系粉红色海，另一边唔知港队应该着白色衫，应该唔会着红色嗰件主场， 唔会撞得咁犀利，应该系。 但我哋主场、啊，讲下啫，睇到时咪知道啦。咁啊，踢完礼拜日啊，香港代表队对国际晚物之后咧，星期一咧。 國際馬物就會去日本嗰度又踢波啦，踢下啲友賽咁樣。 嗯、 但係國際馬物咧，琴日輸波啊， 神户勝利船啦，日本嗰一場比賽 係。係啊，琴日夜晚黑十二點鐘啊，對呢、這個中東嘅球隊咧，咁啊輸波，俾人哋大炒6-0㗎嚇，咁啊唔知會唔會攞香港隊嚟泄下憤啊？但係調翻轉頭，係啊，另一個説法就係可能有冇機會香港隊都贏埋國際馬物咧。 不過尋日嗰場即係之前嗰場比賽咧，咁啊其實真係熱身賽啦，咁啊亦都冇咗基斯坦奴朗拿度壓陣嘅艾納素嚟嘅，咁啊主場咧就6-0啊狂掃呢一個即係美斯就好後段先至落場嘅國際馬物。 究竟香港呢場賽事係咪都係咁咧？美斯係咪 好後場先至落場？ 係啊，因為即係你而家個條款係寫到啊美斯好大機會落場，或者佢有機會落場咁。但落場幾耐咧？呢個都係考量之列嚟㗎。咁當然啦，對於球迷嚟講，美斯正選出就好睇啲嘅，即係美斯正選上半場已經出，最多下半場被換走，咁大家可以叫興奮咗個上半場，有45分鐘睇，同埋45分睇到美斯踢咯。 其實咧喺即係國際萬物呢一場對艾拿素嘅比賽上面咧，亦都好多人就會心諗會唔會有機會斯朗同美斯個對決嘅。咁但係就成為泡影啦。咁當然大家都知道。到嘅斯朗就受咗伤嘅，咁受咗伤，所以亦都缺阵啦吓。咁但系斯朗仍然现身喺呢个场馆嗰度嘅，咁佢喺看台嗰度咧就睇比赛， 睇球王大战系咪？ 系啦，睇球王睇比赛嘅大战， 球王睇另一位球王嘅大战， 系啦。咁啊，两位球王都系同一个场馆嗰度，不过就冇办法就对阵啦。咁所以就亦都系。等待機會嘅安排啦，嚇，等待命運嘅安排，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啦。咁啊，美斯嚟香港都好大新聞啦。咁有報章嘅頭版都係用美斯去到就係講及呢一個咧，有關於封路嘅消息啦。係 啦，嗱，今日2點鐘咧，理論上國際馬物咧全隊咧就會搭私人飛機咧嚟到香港嘅。咁啊，停機坪嗰度有歡迎儀式啦。咁啊，到時咧電視台咧嘅新聞都會直播嘅。咁啊，至於晚上6:30咧，就喺香港其中一間酒店啦，好似喺香港仔嗰間咧就舉行呢個記招嘅。有 press con， 跟住禮拜六咧5:30咧就公開操啦，即係如果有啲睇操練嘅朋友，5:00入去球場嗰度睇啦，咁啊晚上7:00咧一個社區嘅足球訓練營嘅，咁至於禮拜日啦4:00嘅正賽啦，香港代表隊對國際馬亞物嘅表演賽又係禮拜日嘅4:00咧就正式展開啦。 係咁啊，雖然頭先喺即係7:30之前都有提過啊，咁啊但係都再不厭其煩講多次，就係美斯落去即係個機飛。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其實應該係有專車咧，就喺個停機坪嗰度接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喺機場嘅話，都未必可以見到美斯，因為佢直接去酒店嘅嚇。 係啊， 全部都係秘密通道嚟嘅。 係啊 ，OK， 咁啊，轉個角度同大家。睇下琴日嘅英超賽果啦， 哇！曼聯保時喎、啊，絕殺喎、 啊，反級狼隊4-3啊嚇，咁啊即係贏波咁開心啦，升翻去啲高啲嘅位置。反而咧，琴日一場波其實早少少開嘅，咁啊韋斯咸對班尼茅夫咧，我又覺得韋斯咸唔係好爭氣啦。咁啊一開始上半場已經輸緊0-1啦，仲係個即係後衞犯錯就一篤篤咗俾個前鋒就如入無人之境咁啊入咗呢一球。咁另外，但係韋斯咸最後和波嘅1-1，但係我自己覺得韋斯咸都算失。因为韦斯咸咧，你唔觉咧，莫耶斯我都话佢识得大波，但系你知唔知韦斯咸排第几？ 排第六啊！其实而家曼联都排第7噶， 系啊， 佢仲系多过曼联1分嘅。 即系大家有阵时成日都话，喂，莫天才夜遇啊，莫耶斯大波，哇，你唔好理，真系莫耶斯而家带住对韦斯咸锤仔帮咧。啊！揼下揼咗去第六位，咁啊當然啦，前半版風起雲湧，今個禮拜球場入邊或者球迷們喺英超重中之重就係高普，好大機會，好大機會啊！佢自己講啊，教埋呢一季就離開利物浦啦。 係啦，咁啊雖然哥迪奧拿都話話嘅呢個高普咧，呢位高普當然會繼續留翻喺英超，未必係利物浦啦。但係英超嘅獨特性咧係吸引咗高普，應該會繼續留喺度。咁係咪真嘅？呢個留翻高普自己講啦嚇。咁但係睇翻英超利物浦。在高普的带领底下今季那个成绩其实真的不错。 现在还是榜首啊。 现在榜首啊，其实现在榜首英超的排名第一是利物浦，他51分的。那曼城就第二位 ,46 分。其实第二、第三都是46分的，即曼城和阿仙奴。但是得失球方面就曼城就稍稍占优啦。所以都利物浦今季呢，既然高普都讲了之后会离开利物浦的，所以大家的焦点都会放在到底他可不可以拿到这个临别之前的英超冠军。 是啊，我都觉得想是高普 攞添，佢值得攞啊！ 系啊，不过即系英超系绝对风起云涌，亦都冇话即系叫做有种孔融让梨嘅情况，话诶啊让俾你啊冇可能， 冇噶冇可能。 即英超系战国七雄啦，我自己觉得。你谂下，去到第七都已经系曼联啦，系咪先？ 系咯。 咁高迪奥拿点样带领到曼城咧喺往后嘅赛事赢波咧？呢个系关键。点解咧？咁我印象之中，夏兰德好似上场已经喺半场嘅之后被换翻入球场。即系又复出啦，咁啊，夏兰特咧系好影响曼城嘅入波能力嘅。即系如果你到目前为止，点解话喂曼城得失球仲可以领放阿仙奴，就系因为有夏兰特。因为夏兰特系一个几疯狂嘅入波机器。我睇到上半季英超其实咧根本仲未有球员可以成功防守到夏兰特嘅一啲入射啦，以至咧一啲抢点成功啦咁样。咁所以即系有关方面，即系尤其是下半版嘅球队有阵时对住曼城，随时俾人炒三四粒咧，就真系要谂下计制点样对住即系夏兰特啊、费顿啊，以至迪布尼啊啲攻势咯。 系啦，咁另外一队英超球队，我觉得值得关注嘅咧就系白礼顿。 系， 其实白礼顿你见而家喺联赛， 我劳顿炒。四比零， 系啊，系啊，冇错啦。咁啊，佢而家暂时喺呢个排名喺英超嗰度都系第九位嘅。咁啊，第八位就系纽卡素啦，第十咧就系车路士。咁你见到佢涉咗喺第九位入边咧，其实唔系话冇原因噶，因为大家都知三尖分咧，一个白礼顿好重要嘅日籍球员咧就受伤， 系 一段长嘅时间。 踢亚洲杯点啊？之前 佢亚洲杯嗰度咧，其实 有得踢嘅。 佢亚洲杯佢都有落场噶。咁但系亚洲杯其实佢都系啱啱对上一场咧，就对约旦嘅时候，佢先至喺后段咧。都幾後段，好似係臨尾嗰十五分鐘先至俾佢上場嘅。咁嗰十五分鐘咧，都幾坦白講啊。咁有好多人都話係申保一咧，係因為嚟緊要進行呢個八強賽事啦。八強、四強亦都佢哋就當然好想踢埋呢個決賽啦。咁所以咧，佢哋就希望可以藉住真係臨場嘅十五分鐘，令到三尖分佢狀態話已經翻嚟噶啦。咁啊踢門嘅或者對足球嗰個感覺都翻曬嚟。咁但係臨場嗰個球場氣氛咧，就用十五分鐘俾佢適應。咁見到佢喺嗰一場嘅比賽入邊咧，無論係盤扭啦、爆啦、攝啦，其實樣樣嘢都相當之到位嘅。咁亦都既然佢叫做相遇翻嚟啦，咁如果佢亞洲杯踢完之後咧，咁所以我覺得。白礼顿之后可以再次倚重翻佢喺左路嗰度咧，就做翻多啲嘅成绩。 系啊，其实即系喺英超嘅世界，好多球星其实都为咗踢亚洲杯咧，就翻翻去祖国嗰度啦。咁啊，譬如南韩嘅球星，譬如你话狼队啦，咁狼队要输波，点解咧？咁啊，王喜灿啦，王喜灿为咗南韩出力 咁啊， 亚洲杯啦。咁啊，今晚啊，11:30咁就南韩就对呢个澳洲咁样。咁啊，两位球星都会出现啊，王喜灿啊，孙兴文咧，以至上一场咧一球制胜嘅曹圭。城啦，咁啊，麒麟斯文啊，即系球员年代咧就贵为德国嘅金色轰炸机啦。咁啊，估唔到啊吓，咁啊亚洲杯入边其实南韩咧入波球数唔系最多噶， 系啊，佢唔系最多啊，同埋即系韩国南韩今次俾我哋见到嗰个嘅亮丽嘅踢法咧，就有少少黯然失色嘅。咁而且佢每一场波咧都唔系话好有霸气咁样去到制衡到对手。每一場都係有少少負負碌碌啊，靠運氣啊，先至晉級到而家呢一個位置。 唔係，不過咧，佢又好在咧，佢又冇輸個波。反而你睇日本隊咯，佢就喺分組賽嘅時候輸個波，但係即係做咗兩個禮拜，我哋講亞洲杯都覺得啦，即係分組賽係分組賽，即係人哋可以試陣排陣，輸又有乜問題啊？即 係係啊， 唔好講話啊咁嚴肅嘅一個問題，話喂佢哋特登走線或者輸一場為咗對次一級嘅對手或者唔使遇到強隊咁樣，即係唔好講呢啲咁技巧嘅嘢。即系好单纯咁样，咁其实分组赛你贵为譬如日本、南韩以至伊朗呢啲亚洲一二三哥，其实佢中意点摆阵都得， 系啊， 总之佢有两场实 系啊， 十拿九稳攞到六分。其实佢都笃定出线， 系啦。咁你见到其实日本啱啱即系十六强嘅比赛咧，都有半试阵嘅。咁佢强嘅选手都未全部出晒啦。咁你见到譬如久保建英，佢一直以嚟嗰个实力亦都系保持咗。虽然有啲人话佢唔系最好嘅状态，但系其实你有睇翻咁多场嘅比赛，你都见到佢无论系整个嘅策划啊，各样嘢，其实佢参与度非常之高，非常之高啊。咁佢基本上同唐安乐咧两个，即系一个十号仔，一个二十号仔咧，喺整场波个带动咧。其实是令到成队波咧生龙活虎， 几好睇嘅。有阵时你睇日本队，我都几喜欢， 系悦目。有阵时嗰啲波真系睇到。 不过又系啦，大家都估唔到申保一系点排阵。佢嘅排阵绝对会影响球员嘅发挥， 特别系守门员啦，即系最多非议嘅就系铃木彩彦。佢太多咧，即系去到底线掉个波入去嗰啲位咧，明明可以接嘅佢。 唔明白點解又要手錘打出去，跟住又繼續有好多危機喺個龍門口前面，然後接波嘅時候又同自己嘅隊友完全零默契咁啊，搞到有個烏龍球出咗嚟咁樣。 有好多曼聯嘅球迷話喺呢位鈴木散嗰度睇到一個球員 奧拿拿嘅影子， 奧拿拿影子， 我都見到奧拿拿嘅影子啊！ 我唔知啊，我又唔係曼聯嘅球迷，不過即係喺嗰度有少少棘棘地 咯，冇錯。 啊，呢個禮拜其實港台電視都有為大家 cover 呢個省港杯啦，咁啊女子省港杯，琴日港台电视都有得睇啊吓，咁啊香港嘅女足咧就2-3输咗俾广东队啦。不过男子足球方面咧，就咁香港对广东队咧，就香港嘅2-0赢咗啦。咁样咁啊，菲力仔啦，即系个球就八步穿杨射得好靓。咁啊，另外潘佩谦亦都有入波。咁啊，喺 round 嘅时候就喺广东就主场作赛啊吓。咁啊系严峻嘅，点解咧？通常咧，你睇翻省港杯嘅赛果啦，嗱唔系泼香港队烂水，我都好喜欢香港队。就是我觉得咧，主场咧入波入得唔够多，如果入到三四球咧就稳阵啲。 而家我哋就再作下，就上翻上去。 上翻广东咧，广东有阵时突然间会反击3-2啊，成日都会发生呢件事啦。 有机会啊， 希望唔好俾阿奥胡乱咁样噏中，我真系想香港队赢波。 系啦，不过最不一样嘅咧，就系因为而家安达臣领队啦。咁我哋可能一直以嚟 唔同咗。 以前个做法就，如果我哋上到上去就谂住就稳手突击，而家唔系噶。我哋而家前场压迫嗰个嘅战术咧，其实喺我哋有两球嘅优胜底下咧，我觉得呢个战术继续凑效。咁我哋可以更加俾多啲压力对家。 系啦，我都认同小白嘅讲法嘅。咁我亦都希望 你越缩啊，就会越俾人入波嘛。 我除咗认同之外，我亦都真系希望啦。咁啊，港队需要一场正即系胜仗去振奋士气，因为往后2-3月香港足球代表队都有好多唔同嘅国际赛期嘅。 系 咁啊，大家喜欢足球嘅朋友都可以多啲去欣赏啦。 系喂，讲多一两句啫。呢个咧就系我哋其中一位剑神啊。咁啊，点解都会剑神咧？江文蔚其实喺啱啱星期四凌晨多哈女子重剑大奖赛入边咧，佢唔单止啊，咁啊可以话之前嘅噩梦咧就已经扫走晒啦。咁啊，更加过五关就斩六将去到决赛，咁啊以14-13击败咗世界36嘅意大利老将啊，咁啊攞到咧8个月第一个嘅国际赛嘅金牌，系啦，好厉害啊！咁亦都稳站世界第一位嘅，咁啊所以真系一姐啊， 系世一， 系。 潮中的恋爱几百种、为何必须手拖手示众、我带你走从无者让外界这么挤拥如前方出神迷转角有另一幅天空穿过一线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你也确确实实存在。恋后隔世，让我最高速的开，情路背后藏异彩。铺好台布的晚餐、哪来纸袋纸盒一样惯、没有酒但是有色亦有你的一双眼爱无条件随着引擎叫喊携手转弯沿途望出这爱是盛放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你也确确实实存在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 承诺背后藏意错。 佢名字系洪家豪，有呢首作品名字叫做《黑玻璃》。 晨光第一线，船仔。 就会有呢一个垃圾征费嘅行动啦。另外咧，其中一个最多嘅垃圾咧，就可以话系厨余啊。你哋如果真系有厨余，或者咁讲，平时你哋食出去食饭咁样，剩翻啲餸，你哋会点做咧？ 有如果 打包翻去咯， 如果系半只鸡、半只猪手嗰啲，容易就打包咯。 如果仲有几件嘅咁， 就食埋佢咯。 系啦，食埋佢咯，七包煎特爆咁样都食埋佢啦。 但系你哋有冇谂过系捐去一啲食物银行咧？即系如果可能你系多咗啲罐头咁样，新年咧咪好兴收到嗰只红色嘅劲大罐嗰只曲奇嘅。 如果咧系年糕而佢入边都写明有个赏味期限，而你好好保存嘅话，可以 keep 到咧。十日至廿日咁样啦，即系过完年都唔会变质嘅话咧，有机会我就会攞去一个社区嘅雪柜。我个区有一个社区雪柜嘅， 系点样噶？ 系有个雪柜 放入去咁样 咯，系啦，冻喺一个铺头门口。 哦， 咁咧佢就欢迎大家就有啲社区嘅食物，即系可能食唔晒，跟住就俾其他有需要嘅人士去攞取咁样咯。 哦，咁几好喎！ 系啊，系啊，系。 不段时间噶啦，呢个都。 不过佢下边有少少条款细则嘅，个条款细则就系、是，大家唔好将过真过期嘅嘢攞入去咯。即系讲真，你想叫做大家共同享有食物，即系唔系谂住食到人哋肚子痛啊嘛，即系意思系咁。系 嗱，你咁样讲咧，就系我想分享嘅一件事。 真啊！ 呢件事 竟然估到你今日落， 你竟然估到， 太开心啦！ 嗱，呢一件事咧系有趣嘅，都唔系，其实都唔有趣啊！我睇到系哇咁样啦。咁、 哦、 就系英国咧有一个嘅食物银行啊，早前咧就收到一张民众捐款嘅芝士洋葱薯仔酱咁样啦， 芝士洋葱薯仔酱，好似几好食。 洋葱薯仔酱， 好似几好食。 系啦，系即系煮下意粉应该好食啦咁样。咁但系个义工咧收到嘅时候都觉得怪怪地啦，因为个樽身嗰个标签咧已经甩色嘅。咁然后个芝士酱磨落咧。又好似灰灰地， 系， 于是嗰下佢拎起嗰上手咧，佢已经觉得 已经经过发酵啦，仲要再发埋毛添。 系啦，佢嗰下觉得怪怪地，咁我梗系睇一睇嗰、那个日期啦，摸一摸个食用日期，竟然系1998年6月，即系过咗期25年半。 So crazy 啊！ 佢系咩灰灰地色啊嘛？嗰啲发毛 系咯。佢话嗱，通常民众们捐一啲食物嘅时候，过期1至2年咧。都正常啲嘅，但佢真係第一次收到25岁。 喂，其实真係好衰啊！ 25年喎，过期咗， 即係唯有啲嘢係25年，你会好在乎。威士忌，即系可能有啲酒咧，摆咗20几年佳酿啊，咩陈年酿就系，咁你咪觉得即系，喂，我想讲咧，呢个人都几坏心地，捐嗰个人啦、 啊。我谂佢真系完全冇留意过。 系啊系啊， 但系25年啊，老过我啊。 我咧曾經有個朋友咧話屋企咧即係屋企冇即食面嘅，咁我一次去佢屋企睇波，講緊5、6年前啦，去佢屋企睇波，跟住你知我嗰啲噶啦，一去到人哋屋企，跟住話啊，我想問下，喂，好似即係一半場咧，好似食下呢啲即食面好似好啲，跟住就揾啦，佢就喺屋企翻箱倒籠咁揾即食面，佢揾咗一包咧都幾誇張喎，2007年嘅即食面，係話我有一包喎。10年前啊， 我唔敢食啊呢个。 系啊，但系因为你唔觉噶，佢个包装即系佢可能摆咗一啲地方，佢即系冇晒住， 即系证明佢平时系唔食即食面。 佢真系唔食嘅，佢真系唔食， 佢真系谂住突然之间有啲紧要嘅，或者真系出唔到去买嘢啦。 系啦，可能 最后粮食， 可能打风咁样。跟住我即刻 打风10年，但系 佢可能唔觉啊，因为佢平时都唔买咗自己有一样咁嘅嘢，同埋佢嗰个包装袋咧冇晒字咧晒住咧，其实冇乜变色噶。佢都仲系红波波白色嗰种，你知我讲边只啦？咁佢冇乜变色咁啊！哇，呢、這个可以摆上网呃 like 过你咁样，咁唔好啦咁样。跟住最后就冇食到咁。 系，但系呢一个食物银行系拎咗嚟做展览嘅打算。 系咯， 即系同大家讲声，哇！我哋竟然收到个25年前嘅一个芝士奖。 啲人真系好奇怪，最后可能呢啲会成为艺术品咁样。 系啊。 好似 Andy Warhol 嗰个罐头汤咁样嗰 阵，不过都系想提翻大家嘅啦。虽然而家咧真系多咗好多唔同商店啦，我以前喺有一间零售嘅铺头做嘅时候咧，佢哋有啲过期嘅食品咧，即 系 未到过期嘅，过咗最佳食用时间，咁即系食得啦，就会一箱一箱咁样咧运去食物银行嘅。 嗯 即系我见到就觉得哇，咁其实起码唔会晒，因为我见到真系好多， 系 几箱。咁亦都大家系可以捐，即系有需要嘅就捐赠去到食物银行啦。咁但系同一时间望清楚，唔好过期。 冇错冇错，垃圾征费就嚟噶啦，睇住啦。 好，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啊，晨光第一线啊，继续咧接通咗我哋嘅股评人朋友电话啦，有黄德基先生嚟嘅，我喺电话旁边啊，早晨啊 ，Dicky， 早晨，大家好啊，星期五愉快，各位晨光嘅听众， 系啊，咁啊，今日真系愉快啊吓，咁见到咧头先即系无论系电视嘅新闻，以至咧电台嘅新闻咧，都不断同大家讲住啊，球王美斯嚟香港啊，球王美斯嚟香港啊，咁啊，即系哇，报章嘅头版都系咁样讲啊吓，防止混乱啊，有好多路都封咗，特别喺铜锣湾啊，大球场一带。咁样啦，咁啊，即系 Dicky， 你公司都唔喺嗰边，应该都即系唔过去住啊。因为个练习赛咧就礼拜六先举行，至于正赛咧就礼拜日举行咁样。唔知道你会唔会入去又参与下，睇下美斯啊吓，一睹佢嘅风采咁样咧吓。 系，咁呢个都系城中盛事啦。嗱，虽然咧有啲人就讲话，哇，即系正常嘅门票咧都相当之贵啊吓，不过真系请到佢嚟咧。系啦，亦都即系非常之难能可贵嘅，咁大家都知啦，即系球王美斯，即系粉丝遍布全世界啊，咁都好仲记得咧，即系唔单止话佢加盟咗迈亚密啦，又或者甚至乎喺即系世界杯吓，即系佢嘅风采。我记得当年咧就即系踢紧世界杯嘅时候，我就唔喺香港嘅，我就喺海外去旅行嘅温哥华睇嘅，即系望住冰天雪地睇，哇！即系嗰场波即系精彩到咧，即系我都唔系一个好标准嘅球迷啦，虽然。细个都踢过校队嘅，咁但系咧 你咁高大，正常踢校队嘅身形嚟咯，系啊， 系啦，但系即系重咗之后就做后卫咯，但系咧 都有得参与嘅，都有得参与嘅， 系都有玩下咁样啦，咁但系就真系哇，嗰场波非常精彩，咁我谂即系大家一定系好雀跃噶啦，即系对于呢一件城中盛事，其实咧应该咁讲啦，如果我哋从一个即系比较正面积极嘅角度咧，近期香港啲城中盛事都一浪接一浪嘅，嗱，啱啱先亚洲金融。论坛跟住美斯球王又嚟香港啦，咁啊，所以又啊可以一睹下风采，都唔系净系一定要逼到去附近啊，逼爆个跑马地嘅，就即系湾仔铜锣湾嘅。其实基本上电视好似都有直播嘅喎，咁样所以就系啦，安坐家中都好啦，都可以。感受到呢一个气氛嘅吓、即系睇股票唔使行去交易所噶嘛， 系啊系啊，特别系即系如果大家有投资唔同世界各地嘅经济体，唔通你下都飞过去咩？嗱，先讲美股先啦。嗱，琴日咧就时间所限未能够同 Dicky 讲好多啊，关于咧二月开局啦，咁啊你嘅睇法系点啦？咁啊就用多少少时间同你咧探索一下，因为港股又好啦，即系美股又好啦，咁我哋都方方面面要包抄下，要睇下嘅。咁先睇美股方面咧，因为今晚美股都做得好啊，咁无独有偶的，其实专栏都系用呢个嚟做标题啊。咁啊，经济软着陆在望啊，美股咧继续咧高歌猛进咁样就系你嘅报章专栏嘅标题啦。喂，不如Dicky 交俾你讲下个原因何在啦。咁啊，美股好似真系越升越有，咁就算琴日阿鲍威尔放咗啲鹰咁样，叫做揿一揿低啲Dow Jones等等成成，哎，今日都唔理你啊，我只 又 我继续啊高唱入云。好啦，咁交俾Dicky。我哋分析一下，唔该。 好啊，即系咧，成日都记得，寻日都有讲到啦，就系话大家真系要形容一个即系股票市场牛市咧。咁而家美国股市都系进入一个即系二到三期好灿烂嘅一个升市里边。咁啊，反而日股咧就系即系而家系开始进入一个真正嘅牛市。咁但系好啦。係啊，人家就牛市，咁我唔講我哋香港啦，因為而家澳門我問題就係講緊美國啊嘛。咁啊，高歌猛進就係我個提嘅四字成語去形容而家美國股市黑下狀況啦。咁我諗嗱幾樣嘢啦，第一就係話都尋日都已經講咗噶啦，就係關於即係聯儲局嘅議息嘅結果，呢個係同市場預期完全一樣，亦都令到市場對於咧三月嘅所謂嘅減息25个点子嘅預期降温，咁但係冇改變到另外嗰幾個事實㗎，就係話經濟增長真係好勁。尋日都講啦，喂 3.3 人嚟舊年第四季，唔好忘記佢哋係即係叫做開放嘅經濟喺疫情後係比較早，所以呢一個咧冇一個所謂高基數嘅效應嘅，咁啊即係基本上就係一路已經係一個正常嘅一個經濟數據嘅。咁而第二點咧就係講緊呢一個即係勞工嘅成本亦都降低，咁啊核心嘅 PCE 亦都反映到繼續回落，咁所以咧就即系虽然啊，可能即系债息咧由高位回落咗落嚟，反映咗呢个减息嘅预期，但系睇得到企业嘅盈利表现真系相当之好啦。当然有个别一般嘅，唔系全部都好，但系而家望落去咧，绝大部分都好好。例如苹果公司业绩都好过市场预期，虽然咧即系内地嘅市场业务咧就即系个增长咧就系慢咗落嚟啦。咁但系除此之外咧，即系嗱苹果收市后个竞价市场嘅股价一般啫，但系呢只劲啦 ，Amazon 咧，哇！即係個經營利潤按年咧3.8倍增長，相當之誇張下㗎。咁啊，收市後勁現場交易時段咧又勁升啦。Meta 點咧勁到咧就係業績好好之餘咧，這個盈利增長2倍之餘，仲係第一次宣布派發呢一個股息。咁、wow. 你諗下啦，即係佢由元宇宙嗰度即係蝕到即係眼淚都流埋啦，跟住到而家 終於派息喎、哦！哇，科技股派息其實對於美國嚟講或者美股嚟講都真係比較少見啊！啱唔啱啊 ，Dicky？ 我想問下你。 係啊，尤其是如果你話以 Meta 嚟講，尤其是添啦嚇，即係更加想像唔到啦。你話啊啲比較好傳統嘅即係科技類嘅股份，唔係冇息派，咁但係通常嗰個派息嘅收益率都好低下，因為大家都係睇重佢哋嗰個盈利增長嘅動力，就唔係話要分派個股息啦。同埋大家真係唔好搞錯概念，有陣時咧唔係話一定要派息先就代表一隻股份好嘅。我舉個例子啦，股神巴菲特嘅旗艦 Berkshire Hathaway 咁多年嚟從來都冇派過一次息嘅，60几、70年啦。咁所以唔係話一定係派息就代表好，就係唔派息咧就係唔好嘅股票都冇咁嘅事。不過而家講緊阿歐頭先個重點啦，就係科技類嘅股份，本來啦盈利比較多波動嚇，到佢而家真係賺咁多錢嘅時間，都會派息咧，咁就梗係對於個股價嚟講係一件相當之正面嘅事啦。咁所以我諗就係美股即係都係我過去呢段時間嘅講法啦，大漲小回咯，甚至乎係啊回咧就回一日。升咧又新高啊！即系呢段时间感觉上咧都系改变唔到嘅，因为起码大家都会即系投资市场。虽然头先讲话债息落咗嚟噶啦，已经预期紧减息嘅步伐噶啦，即系计咗数落去 pricing 咗噶啦。咁但系毕竟就系因为经济软着落，头先讲嗰啲指标就系话经济表现仍然好。咁但系咧你话就业市场都仍然有韧性嘅，譬如话系私人企业系有啲裁员嘅数字，但系讲紧呢一个裁员嘅数字咧，82000。啱啱日前公布咧，就係比預期咧，亦都係要低。咁新申領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嗰度，就略多翻少少啊。首次就多10000，持續就多60000几。咁變咗就即係又係嗰句啦。而家又個工資冇上啊，就市場都 OK， 但又唔係太似亢奮咧。咁就即係最理想啦。通脹又回落，咁所以暫時嚟講咧，都難以咧就改變美股嘅升勢。所以我記得我個零月之前都同大家講過，係啦，即係究竟啊，即係持續創新高嘅美股，趁佢少少獲利回吐嘅時間入市好啊，定係留底？而家我哋好低迷嘅港股咧，我嘅投資策略就係前者咯嚇。 嗯，咁啊，可能好似 Dicky 咁樣話齋啊，美股仲係牛一牛二咁樣，咁但係港股就真係爭啲。點解咧？咁啊，譬如琴日恆指咧，其實都有一定嘅反彈嘅原先，但係反彈力度咧，臨尾收市嘅時候就欠奉啊。恆指咧最後彈得81点嘅啫。咁啊，科技龍頭咧算係叫做跑贏大市啦。不過記得琴日有時間。所限我哋都讲到差唔多答半新闻嘅，讲翻同一个题目就系、是，好想同 Dicky 分享或者分 要你分析一下，意思是一月其实内地以至成个港股都好多坏消息都有机会出尽，包括咩呢，中植事件啦，恒大爆煲啦，咁样咁药明生物啊，哇被洗仓式咁样沽压啦，咁美国嘅反制措施啦，以至手游啦，即係国家方面叫严谨咁样监控春节嘅手游啦，每方每面都已经有啲比较差嘅消息出咗嚟咯。咁当然啦，作为香港嘅投资者，如果你只 focus 港股嘅话，其实都量度到一定嘅跌幅。譬如头先即係主持人讲嘅药明生物咁样，即係由高位跌到落嚟，即係早几日交易天接近20蚊嘅水平，係啊，直插冇水花，都真係都几难搞。但係从前呢一隻就係即係内地或者成个香港市场哇最大嘅一啲生科药股咁样。咁点解会有呢啲情况呢？以至嗱，散户股民啦，嚟到2024年一月啊，过得不太好，但系二月有冇机会开局开得好翻少少？而呢一类嘅股份有冇机会叫釜底抽薪呢？都上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好嘛？唔该你。 系，我都希望系咁样啦，同埋又系嗰句啦，即系港股已经系真系超级即系超卖吓，亦都即系好低迷，估值亦都好低残。咁但系头先阿欧你提及过嘅几个重点影响港股嘅因素。包括係導致到點解過去嗰一個月咧，即係當外圍好多全球各國股市都係牛市，我哋香港就私人獨潮水嘅原因嚟嘅。咁嗱，有一啲咧都真係改變唔到嘅，譬如你話對於一啲即係中美博弈啊，或者而家全球地緣政治局勢持續不穩啊，咁當然啦，就真係明顯地咧見得到市場都係比較擔心，譬如話一旦跌入咗去美國嗰啲制裁名單啦，當然佢嗰啲制裁名單有啲咧，即係首先就多羅羅，第二咧有啲都冇咩理由，咁但問題係即係佢放咗落去咧，咁就已經會令到呢啲公司咧就係有一個比較即係困難啦。有啲可能涉及個經營狀況，譬如好似藥明係兩隻成分股，咁講緊即係佔個北美嘅營業額咧，分別咧即係藥明康德同藥明生都即係五成幾同埋六成幾，咁呢個改變唔到啊，因為你真係要做人哋國家嘅生意，佢要制裁到嘅時間咧，就真係首當其衝嘅。咁而第二點啦，就係亦都係呢啲外憂啦，但係內患咧，我就相對地覺得冇咁嚴重嘅。譬如話好似手遊啦，咁市場驚弓之鳥啦，譬如第一次嗰個意見稿，咁好啦，咁到現在監管係有啊，但係唔係話唔支持個市場，百幾個版號推咗出嚟噶咯，一個月裏面喎，咁但係就係大家仍然係有啲戒心咯。咁所以呢一啲咧，即係內地嘅政策因素咧，我覺得反而嗰個影響係相對地細啲。咁仲有就係話過去呢段時間，如果你話真係我哋講英文嗰句，即係 every cloud is a silver lining， 即係話永遠都有機會咧，點啊撥開啲雲霧就見到咩個青天噶嘛。咁所以如果真係我哋撥一撥啲雲霧望下，咁即係都係嗰句，你問我咧，我都係撥開啲雲霧，即係而家都仲係有啲雲霧喺度嘅。咁但係最終會唔會見到個青天咧？咁嗱，起碼即係內地都推咗真係好多，哇！接二連三，即係我覺得好勤力，好多政策全方位哇！這個無論係從內房嘅，從貨幣政策嘅，財政政策嘅，真係直情連環組合拳嗰只㗎啦，咁但係氣氛都仲係有待改善。我諗就係都反映得到，即係有陣時都係嘅，即係又係個比喻咯。即係譬如話即係唔舒服，咁你食咗藥啦，咁都唔係即秒好翻嘅，都要少少時間嘅。咁但係始終內房嗰個影響咧，就再加埋恒大即係所謂嘅即係被班令清盤上市公司四條三嘅呢個事件咧，就都係牽一發動全身嘅。即係本來頂咗少少落嚟，但係呢個事件一出嚟咧，哇！咁即後江河日下，咁甚至乎去到咧，本來都唔係好關事嘅財政狀況健康啲央企，因為而家睇得到即係絕對地就咁銷售嘅數字賣樓就即係個數據就真係唔係太理想。咁望咩咧？就希望叫做咧守翻住喺即係舊年年尾又好啦，或者係2022年年尾都好啦，嗰兩個低位啦，即係如果你話起碼都叫做守得住嘅話咧，都叫做摸咗個低位出嚟咯，望咗咁望咯，係啦。 咁今日同 Dinky 咧讲住咁多先啦，咁下个礼拜咧再同黄德基先生咧，我哋又分析下股市方面嘅最新情况，好嘛？唔该晒 Dinky，Happy Friday， 拜拜。 好 ，Happy Friday， 拜拜。 传来法语问你是我的家属吧，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你俾啲爱大家。 哦，好啊，点样俾法？ 点样俾就用五种语言讲我爱你。 系啊，我用咗广东话先，其他都唔识啊。 请讲， 我爱你啦，就系、 是。喂，普通话你都晓啦。 我爱你。 咁我 I love you 啦。 耶、yeah. 哦。仲有两种， 系啊。 日文就 I stay you。 啊，仲有咩文我哋识？ 韩文 系。 沙拉希啊。 耶、 啊、耶。Yeah, yeah, 数字唔同。 系、哎、希望今日大家都过得充满爱啊吓。 味精可以话是人人都知道的调味品，不过原来它的诞生到现在为止都是不够100年的、哦、究竟味精是怎样发明的呢？就等孔益璇璇仔转头话你知。1908年的一日下午，日本帝国大学的化学教授池田谷苗就坐在餐台前面，因为早上做完一个难度很高的实验，他的心情非常好。他太太递来一碗海带黄瓜扁汤的时候，他就开始慢慢品尝了。慢慢品尝的时候，他就想，为什么黄瓜和海带都是这么普通的食物，但是就会产生这种这么好的鲜味呢？於是他就决定带他们入实验室，拎来一些海带慢慢研究。半年之后，池田谷苗教授亦都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原来在海带里面可以提取一种叫做谷氨酸钠的化学物质。只要将这种化学物质加到汤里面，味道就会非常之鲜甜。於是有一个商人叫做铃木三郎助，决定同他一起研究究竟可以怎样将它变成商品。不过原来10公斤的海带只是提取出 0.2 克的谷氨酸钠，但是原来大豆和小麦里面的蛋白质都有这种物质。 最后他们决定用这种廉价的材料大量生产谷氨酸钠，他们的合作很快也都有成果，于是也都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款的味精商品，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一款的调味料，差点逼爆卖这一款产品的铺头大门。虽然落了味精的时候嘢食就会变得非常鲜美，不过记得千祈不要过分使用味精，如果不是就对自己的健康造成影响的啦。 呢一类嘅作品咧，比较甜少少啊吓，驱散啲湿气。佢系张曼叉《In Love in the Morning》有呢首作品啊吓。 晨光警醒， 大家好，又到了晨光警星的时间了。今日我们除了有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的总督察林启森 Sam Sir 之外，他还带埋西九龙总区交通部督察周立基 Keep Sir 上来节目。今次呢就想跟大家讲一下有关警方打击违例泊车的资讯。Sam Sir、Keep Sir 早晨。 是 Vicky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还有一个星期呢就是农历新年了。我在這裡就預早代表交通總部啦，同大家拜個早年，祝各位出入平安，身體健康啊！ 兩位早晨啊，各位聽眾早晨，我都在這裡祝大家新年進步，路路亨通。 哇，咁快就到農曆新年啦，街上面好似又開始多咗唔少貨車停泊喺街邊上落貨喎。同我哋今日講嘅違例泊車主題都幾貼切。Sam Sir 啊，可唔可以同大家講解一下2023年全港嘅違例泊車嘅情況係點樣啊？ 可以啊 ，Vicky。咁根據警方嘅統計數字咧，喺2023年嘅全年啦，警方咧一共接到有關交通擠塞同埋違例泊車嘅投訴咧，有143,000宗，每日咧平均咧係接近400宗嘅投訴。咁喺違例泊車發出嘅定額罰款通知書咧，係、那個數字咧係超過300,000張㗎。而因為造成阻塞咧被拖走嘅車輛咧，亦都有成2812架咁多嘅。 香港截至到2023年底登记车辆的数目总共有815,000部左右，300,000张告票，那是不是即是等于每一架车一年之内会被抄牌3至4次、啊、其实数目都真的不小、啊、我都知道虽然警方已经很努力地去打击违例泊车，但是香港这么多大街小巷，违例泊车真是无处不在的。Keep Sir， 可唔可以讲下边度系违例泊车嘅热点，同埋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有啲乜嘢影响呢？ 嗯，好啊。头先我哋讲过啦，警方旧年啊全年接到有关呢个违例泊车嘅投诉咧，就有成143,000宗，而其中咧收得最多投诉嘅地区咧就系深水埗区啦，有成18,000宗噶，即系平均每日咧我哋都会收到50宗嘅投诉。 而第二位呢就是大埔區，亦都有成15000宗，这些呢都是平时最人多车多的地方来的。 嗯，咁特别大时大节，其实违例泊车嘅问题会唔会加剧咗呢？ 系会噶 ，Vicky， 好似咧将近呢个农历新年啦，多咗人咧就会去旺角嘅花墟买花啦，或者去西环嘅海美街去办年货，多咗人咧就会揸车去到嗰啲区域，有人咧就会随便咁将车停喺路面上面，谂住买完嘢唔使行咁远噶嘛，亦都会有咧一啲大货车停喺路边嗰度上落货啦。有时仲会占用巴士站添，影响巴士埋站上落乘客，引致整个区的交通都受到阻塞。 哎呀，这样咪好危险，市民上落车都要小心啲，真係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先得。 嗯，冇错啊，有啲车总会喺一啲行人过路处或者路口呢啲行人有机会过马路嘅地方嗰度违泊，导致驾驶者同埋行人嘅视线受阻，而有機會睇唔清楚路面情況，行人啊，甚至有需要咧，係要涉車啦咁樣過馬路，大大咁增加咗發生交通意外嘅機會啊！ 喺商業區嘅違例泊車情況都好普遍，我見到有好多駕駛者都淨係顧住自己嘅方便而罔顧自己違泊，對其他道路使用者帶嚟嘅不便同埋危險。我甚至有見過馬路上面誇張到左右兩邊都停滿車，得翻中間少少嘅行車位。导致本身已经塞车的商业区塞上加塞啊！ 是啊 ，Vicky， 香港本身咧横街窄巷咧都比较多啦，违例泊车咧令到行车的空间咧系更加不足噶，路面的行车流量大大减低咗。如果撞正繁忙的时段咧，就好容易出现大塞车噶啦。有些车咧仲要在转弯位前违泊啦，令到一些大型车辆唔够位转弯，有机会塞住个路口，影响晒后面的交通噶。 咁如果撞正翻工放工嘅时间先嚟塞车，相信大家都会好困扰喎。 系啊，仲有啲情况咧，系有啲车啊贪方便，违例咁样停泊喺巴士站，令到巴士咧埋唔到站，乘客咧可能因为会咁咧被逼喺马路中间上落。特别系对于小朋友啦、老人家或者系坐轮椅嘅人士嚟讲咧，就更加唔方便同埋危险啦。如果上落车期间咧有车辆喺巴士同埋行人之间驶过咧，咁就更加容易发生意外啊！为咗自己嘅一时方便呢，而造成其他人嘅不便甚至係危险呢，绝对係唔负责任嘅行为啊！ 又讲返以往新年啦，屋邨违例嘅泊车都係好常见嘅现象，好多人呢都会趁住放假嗰陣去亲戚朋友屋企度拜年，不过部车呢就会好随意咁样喺屋邨度周围泊啦，而啲车甚至会泊咗喺紧急车辆通道上面添啊！如果发生事故，就会阻碍到其他车辆出入，危害到屋邨住户嘅安全添。 嗯，其实救火同救人咧都系分秒必争噶。呢啲司机为咗自己一时嘅方便，就将架车泊咗喺会阻碍紧急服务车辆嘅出入地方啊！喺呢度咧，真要提醒各位嘅司机，对于造成严重阻塞同埋引致危险嘅车辆咧，警方是会冇事前警告的情况下将车拖走的。 好多人都以为摆低架车一阵啫，但是原来分分钟都会被警察拖走，到时就后悔都嚟唔切啦。 是啊，最重要救援其实是分秒必争的，呢几分钟其实真的很重要的，不可以咧为了方便自己就令到有需要的人咧错过了救援的黄金时间。试想下，当你自己有需要帮忙的时候，你都想紧急服务的车辆可以尽快去到现场啦，所以停车的时候真的要想清楚自己停车的方式位置会不会对其他的道路使用者造成影响。 所以大家真的要泊在一个合法的泊车位上。而有关泊车位的问题，我都还想问一下 Sam Sir， 有次我见到架私家车停咗喺货柜车咪标入边，又有试过见到轻型货车停咗喺咪标入边，咁究竟边个先系唔啱呢？ 系啊，呢度咧关于泊车位咧，大家喺停之前咧，一定要确认一下嗰个车位嘅交通标志。咁如果系嗰个蓝底加一个白色嘅 P 字咧，冇表明任何车种嘅话咧，呢个车位咧系可以供任何车辆停泊嘅，除咗一啲大型车辆，例如啦重型嘅货车、中型嘅货车同埋巴士等等，以及系电单车同埋单车呢啲等等咧，都系唔可以咧喺嗰个车位度停泊嘅。咁相反咧，如果系嗰个泊车位嗰度咧个标志有一个货车嘅图案咧，即系呢个车位咧，净系可以俾货车停泊。 咁你头先讲嗰个情况呢，有一架轻型嘅货车停咗喺一个南仔街一个 P 字嘅咪标位入面呢，其实系冇问题嘅。因为头先讲过啦，嗰、那个 P 字嗰个咪标位呢，其实系唔可以俾重型货车啦、中型货车等等呢去泊嘅啫。轻型货车呢系可以嘅。咁所以呢，私家车呢停咗喺呢啲有指明货车泊车位里面咪标位呢，其实系违例嘅。大家停车前真系一定要呢留意嗰个交通标志啦。 啊，我另外呢都有个小问题想问下两位。最近呢就有一单网上热话，如果我揸住一部好长好大嘅私家车，一个车位唔够大，我横跨两个车位咁样泊车，又有冇违例？会唔会被抄牌呢？ 如果呢证明到嗰架车嘅长度的确呢系超过一个嘅泊车位嘅话，只要司机系有为每一个占用嘅车位缴费呢，咁样就冇违例㗎啦。 一讲开泊车位呢，我就真係有好多问题呢好想问你哋㗎。如果一部车长期占用一个咪标位，但係部车呢就生晒锈又铺晒尘，四条车胎呢都冇晒气添，甚至睇起上嚟都系被遗弃咗好耐咁样，霸住个车位人哋又用唔到，咁可以点做呢？ 其实呢唔一定系泊车位，喺其他地方呢，包括系一啲小路啦，甚至乎系私家路呢啲情况呢都有机会发生嘅。咁警务人员呢系会根据嗰部车辆放置嘅位置啦、车辆嘅状态啦，同埋考虑埋当时嘅情况，去判断呢嗰架车呢系咪已经被遗弃。警方呢系会尝试联络登记车主啦，如果证实系冇人登记呢，警方会喺通知书发出之后呢七日就会将嗰架车辆呢扣押并且系拖走㗎。 咁如果我拆走咗部车嘅车牌，咁警方咪抄唔到我嘅车牌囉？ 拆走咗个车牌呢就唔代表警察就冇理符抄唔到牌喎。警方依然可以根据车上面嘅引擎同埋底盘编号发出告票。而各位车主啊，仲会因为冇展示车牌同埋行车证啊，另外被检控罚款添。 咁真係冇諗住用呢啲小聪明，唔係就因小失大啦。不过既然大家都知道违泊系唔啱，咁点解仍然都有咁多司机选择违泊呢？佢哋被票控嗰阵，通常会用啲咩藉口噶？ 系啊，对于点解违泊呢，司机咧总系有千百个理由嘅。有啲司机咧系为咗悭钱，所以就唔入标啦。又或者咧系抱有一啲侥幸嘅心态，心谂未必俾警察捉到嘅，所以咪乱咁泊车咯。明明系有泊车位喺附近，但系咧就觉得唔就脚，所以贪方便咧。就咁喺附近违泊，更加有司机呢系藉口咧话唔清楚个交通标志嘅定义，真系咩原因都有噶。 咁一时嘅便利可能都会造成好大嘅影响，罚款事小，危及生命安全事大啊！ 冇错啊，所以警方咧喺度提醒各位驾驶者，除咗咧头先讲过嘅一啲限制区同埋唔准停车嘅地方之外咧，一般停车咧唔会阻碍或者危险嘅地方。是容许停车上落客和货的。驾驶者都应该尽快完成上落客和货，然后尽快离开，不应该停留或者是停车等候。道路的空间是大家一起分享的，违例泊车会令到其他人没有办法使用到那个泊车位，或者去不到他的目的地，是非常自私的行为的。驾驶者不应该用任何的藉口去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提醒大家啦，违例泊车是有代价的，所以大家停车之前一定要多啲为其他人着想。讲解咗咁多有关违例泊车嘅负面影响俾各位听众听，咁不如我哋又就住提升道路安全、打击违例泊车，警方又采取咗啲乜嘢执法行动呢？ 我哋香港警务处咧一直都系非常关注违例泊车嘅情况，并且咧系将打击引致交通挤塞嘅违例事项咧系定为重点执法项目之一。并且是将打击引致交通挤塞的违例事项是定为重点交通执法项目之一。例如警方会定期进行针对违例泊车的执法行动。就以西九龙总区为例，在去年的12月7号油尖警区就联同西九龙总区交通部的人员进行代号为洞天的行动，打击区内的违例泊车黑点，特别是针对双行泊车，在限制区和巴士站违例上落客或者上落货停车等候，以及非法进入黄格或行人过路处并且造成挤塞等等。行动中我们发出了1125张的定额罚款通知书，以及拖走了15部对交通造成严重阻塞的车辆。 警方希望透过執法行动呢去造成这个阻吓性，令那些心存侥幸的司机呢在他们违泊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后果。 是啊，另外呢针对一些非法的代客泊车呢，即是有人利用胶凳啦或者是雪糕桶长期霸占一些被公众使用的泊车位，并且向附近的住客和工作的人呢是以月费的形式收取代客泊车的费用，但其实是没有入到咪标的费用。咁呢啲咁嘅做法呢，油尖警区呢喺1月23日起呢一连两日针对呢啲非法代客泊车取酬嘅活动啊，展开咗代号名为容号者嘅執法行动。行动期间呢就向违例嘅车辆呢发出一共95张定额罚款通知书，主要针对返阻塞交通啦、起非泊车处停泊同埋冇入咪标等违例事项。咁喺度呼吁市民呢千祈唔好光顾呢啲非法嘅代客泊车。因为有关的车辆除了有机会被票控之外，还有机会是违反了车辆的保险条款，很容易就搞到得不偿失。 其实警方的严厉执法都是为了保障各位的道路使用者安全，拥有一条安全畅通的道路受惠是大家的。咁除咗有阻吓性嘅執法行动同埋罚款去改善市民违例泊车嘅情况之外，警方仲有冇啲乜嘢可以做到呢？ 咁除咗執法啦，警方亦都会透过宣传同埋教育，致力提升道路使用者咧遵守交通规则嘅意识。除咗会将執法嘅成果喺唔同嘅媒体上面发布出去，提高阻吓性之外咧，警务处亦都会联同运输处啦，同埋道路安全议会一齐合作。透过不同的渠道加强宣传和教育的工作，例如提醒市民要遵守交通规则。警方会继续去探索更加多不同的方式去提升道路安全和改善违例泊车的情况。 今天真的麻烦 Sam Sir 和 Keep Sir 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关违例泊车的资讯，在节目的最后希望各位驾驶者遵守交通规则，切勿贪一时方便而违例泊车，几时都要做个有负责任的驾驶者啊！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早晨，投资 O2O 9:07啊！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再破顶啊，升咗369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60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97点啊，港股 ADR 升50多点啫，不过贴 CD 啦，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高水100点啊，睇下今日有冇机会咧就贴近翻16000点啦，咁因为无啦啦二月开局以至一月尾咧就由16000点啊跌翻落去15566点度，睇下可唔可以步步进逼啦，一层一层咁样上翻16000点啦，咁啊产股民咧就可以开心过龙年啦。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麦， 在今天的大壮咪环节入边咧，电话旁边啊，大壮咪都已经 ready 咗啦。早晨，大壮咪。 早晨，小白。 哇，白虎巡，我唔知道最近会有啲咩特别嘅奇难杂症去难得到你咧，或者可以参考一下咧。 难咧就成日都难噶啦，不过就睇到唔同嘅法院咧，你有啲案件进行中啦吓。有啲就係唔知咪叫略带政治性定点样，咁都係发生中嘅嘢嚟嘅。咁但係呢喺法庭之外呢就睇到一个不幸嘅消息呢，喺新聞度呢个以前叫总督特派嘅公署呢，執行處至高层呢就不幸过身。咁就即係都勾起好多回忆嘅。咁即係有啲而家係喺律政署或者係退休嘅检察人士都提翻你之前同阿执法者嘅拍档啊咁样啊，咁亦都即系如果你系做法律界做呢啲刑事诉讼嘅咧，咁你咁多年或多或少，咁如果你系做抗辩嗰个工作咧，咁就 當然係會同不同嘅執法部門交手啦。 係啊係啊，你都即係同佢哋執法部門都交手唔少噶啦。 咁好多時由可能係由呢、這個佢哋調查嘅時候咧，就要做所謂叫幫到探訪嘛。呢啲會即係要去到警署，去到啲我成日打住叫強力部門嘅啊，佢哋嗰啲寫字樓啊、檢警嘅客仔啊咁樣講解一下，或者係理解一下咁嘅樣。 係 咁，當然啦，如果係。啊！執到個 job 咧，係做檢控嘅時候咧，要大家拍檔啦嚇。 嗯，冇錯。 咁啊，即係講開又講啊，竟然即係話做咗成三十年咧，我第一次先至係幫強力部門檢控。 嗯， 啊，好在僥倖呢個結果都係佢哋滿唔滿意嘅咁樣就嚇。咁所以就亦都其實佢哋之前有啲大 Sir 咧，就已經係。享緊清福啦，都去過佢嘅農莊啦， 官邸 買過咧，佢真係搞啲農業嘢啦嚇，買啲嘢好新鮮嘅。 咁、哦、啊，真係農莊喎、 哦，係啊，係咯，佢哋又咁同埋聽佢講解好多嗰啲點樣種菜啊，原來由肥料到泥土都好多知識嘅咁樣。咁、啊、所以你話打咗咁多年咧，係、一方面即使你係做辯方去挑戰佢哋某啲程序上啊、證據上嘅嘢啦。咁但系大家都理解就系執法部门必须存在，亦都系希望佢哋尽力嘅。 啱啊！我哋就算星斗市民嘅话，我哋都靠佢维持住香港嗰个治安，我哋先有太平嘅生活啊！ 绝对系嘅，我仲记得话十几年前啊，桂台揾我上嚟讲废话，第一次咧就系啱啱撞啱提及就系强力部门啦咁样吓。咁所以则咧就系讲下啲被调查人士要知道嘅权利咧吓，咁都要讲一句就系猫咧就梗系要捉老鼠啦， 啱啊，当然啦。 不过老鼠咧就睇下有冇本事知道自己嘅权利啦，咁啊样。咁所以喺啲比较先进嘅国度啦、社会咧，其实有好多法规系制衡住咧呢啲系纪律部队或者系执法者。咁、最近快脆立一立咧有套电视剧啊，都已经系出台咗段时间，讲以前克林顿咧，美国总统咧即系第二个俾人弹劾要落台嘅总统咧，当中个剧集咧都讲咗唔少，因为佢哋懂法律啊，咁佢哋唔同嘅，你知党派咧自己有律师啊，甚至无啲。人物啊，總統自己有律師啊，劉根司機有律師啊，去理解一下嗰啲自己的權利點樣去行使 啦。咁梗係啦，你諗下克林頓自己都有啲多手案啊，咁啊都搞到幾麻煩下啦。 係啦，咁啊所以知下權利啦。不過你講開紀律部隊，除咗強力部門西裝制服之外，我嘅理解咁好多又有。制服部门啊嘛， 系啊系啊， 系 uniform 啊， 制服团队咁样。 咁所以咧，佢哋本身嗰啲官阶咧，亦都好多市民咧，有时候都去攞嚟倾下讲下噶吓。譬如有啲话几多粒花咁样， 系啊，但系几多柴啊咁样噶嘛。 系啦，咁我嗱听咗咁多集警声，好似冇特别讲啊。 我同翻佢哋讲，叫佢哋介绍一下乜嘢。 我哋咧都由处长开始睇佢哋话咩嗰啲章程嗰啲和花啊嘛，叫做。然后落到嚟咧就警司啦， 系 有啲县司级定系县委级啊，我都唔系好知啊。咁啊，然后警司嗰、那个嗰个章咧吓，咁啊又系唔同啲噶啦吓。 唔 知又话高级啊、总啊，数落嚟就系、是、就咁警司啦咁。然后到 inspectorate grade 咧就嗰个咁嘅督察级啦吓，咁、啊有总督察啦、一样啦、高级督察同埋督察啦。咁佢哋有啲就话啊呢、这个级别咧。上面膊头哥两个东西咧就叫做花啦， 系啊花， 督察咧就两粒花咁啊吓，咁啊见习嗰啲系一粒花啦吓， 再劲啲嗰啲又有荷兰水蓋啊，甚至乎即系 就心口嗰啲嚟噶， 嗰啲心口嚟噶啦，咁但系有啲好笑，啲街坊倾开偈嘅时候啊，大家讲开啲执法部门官阶，佢哋都会响度话白色嘅就劲啲嘅， 要冬天先睇到啊， 系啊系啊。 咁另外就嚇高級督察啊，佢哋叫咩兩粒一鋼啊，係嗰條巴就叫做唔知唔知清朝定明朝啲字嚟噶啦嚇，係咯，咁啊自不然總督察啊三粒花啦， 係啊係啊冇錯， 啊咁呢啲就似乎好多人都識嘅，咁有時候佢哋有啲咧嗰啲字眼咧就叫做話得一粒花咧有啲稱謂嘅，就叫咩粒咁嘅樣，咁但係原來嗰啲字又話咧。喂，嗰啲系社团人士用语喎，咁、虽然而家咧都有啲时好混淆嘅，睇下啲节目啊，成咧就好多人走出嚟，啲名人都照 讲我都迟住啦，不过我哋谨慎啲， 咁梗系啦， 咪定啱啊！有你知警方有黑社会专家上庭作供噶嘛？ 哦，有啲咁 嘢系 喎， 系啊，佢嘅意见都话嗱呢句说话咧，就系、是、啊有社团诶嘅色彩嘅咁，咁啊免讲住先啦吓，咁啊总之佢有啲咁嘅说法吓，咁、啊、但系咧再落啲咧吓，即系阶级计咧，嗰、那个所谓援助级啊，即系其实同呢、這个军队差唔多啦，相信嗰啲。呢啲职阶嘅传递吓，咁、rank and file 就系讲紧佢哋喺教场 parade ground 上面咧，即系企嗰啲排阵嘅时候咧吓、rank and file 咁、就有我哋知平时有警员啦吓，咁啊咩 PC 12345 系啊，记得噶系 PC police constable 吓、咁然后再上咧就好多人都识噶啦，沙展啊， 沙展系 啊，沙展吓，咁有啲人啊数翻以前香港咧。就有疑惑噶嘛，咁而家就冇噶啦。咁、所以沙展咧，见到佢系有个好似箭嘴咁 啊。系啊系啊，哇！以前细个你都勾翻嗰啲回忆啊，睇好多电视剧，全部都系唔知点解咁中意用沙展去到做 topic 嘅嗬。 咁咧就，但系当然个正式啲嘅叫法叫警长啦。 系。 咁但系上到法庭咧，好多时啲警察先生俾口供咧，都不自觉咁嚟讲开嗰个叫柴头啊。 佢哋都讲惯咗，甩唔到啊。 系啊，唔知几时开始啲人就叫一柴、二柴、三柴咁啊啲啊，几十年嚟嗰啲叫法， 系啊， 咁、今时今日仲有呢啲吓，咁啊仲有一啲叫做阿头嘅吓，咁、又点解咧？因为我相信系啲尤其是刑事侦缉队又好，或者巡逻队又好咧吓，好多时个警长咧系负责嗰、那个即系出勤啊，即出到街个领导角色咧，话事啊，俾意见咧， 小组嘅领袖人物啦，嗰、那个就 系啦系啦，嗰、那个帮板好似系少啲啊，定系啲街道都少见啊，因为带住成队人，一定好大件事啊。 系啊， 接受访问咧，就见到唔知添，警司级出嚟啦。 冇错冇错， 咁又再上一级咧，就叫做好似话叫鸡仔饼，有冇食过啊？ 喂、這个我冇听过喎，鸡仔饼系点样一回事？ 最近先人咧順德攞啲落嚟，我就麻麻地啦。不過就咁啊，條村咧有個叔父好鍾意食，咁連買啲崩衫就俾埋佢食啦。咁啊，但香港人唔知，我相信而家都啲年輕人少咗食啦。咁其實就古老人改嘅啫、因為咧嗰、那個就係一個警署警長啊 ，station sergeant。咁啊，係咪成個 station 係佢咧？又今日要問你問問警星咁啊，大致上咧。就知啲咁嘅職階啦嚇，咁亦都試過咧，有啲唔知咪半笑話咧，就係、有啲洋人咧喺英倫過嚟啊嘛嚇，咁佢盤問一個警司嘅時候咧，就叫佢做 constable 啊，成日都話 constable 嚇， 咁個警司覺得喂，我唔係 constable 啊，你 PC 咧就 police constable， 即係好低級喎咁，咁殊不知咧就大家文化可能有啲啲嚇，即係差異咧就喺倫敦啊嗰啲大都會警察咧。Metropolitan 啊，咩嗰啲，佢哋其實最高級嗰個咧就叫 Chief Constable 嘅，頂班嘅啦咁嘅樣，所以絕對唔係咧係講低咗佢嘅 rank， 係 啊，個就係出口慣咗啫， 亦都冇貶義啦呢、這個。 咁你講翻嗰啲咁嘅花呢啲東西咧，由多個部門講下咁嘅樣啊，亦都一個好勤力嘅部門就是、香港海關啦，係 喎、 咁啊，睇翻啲歷史咧，原來香港咧好早期咧已經係。即系唔系屯門有征兵守住，而系本身香港已經系有海關嘅，咁嘅樣。 咁啊，而家海關更加忙啦，因為嚟紧譬如農曆新年通關嘅時候要24小時啊，有幾日佢哋都辛苦。 不過咧就及後咧睇翻佢哋嘅歷史就係增加各樣啊，唔該啲高人指點啊、 嗯。 就好似話咧，當時港英政府有啲人就認為啲地方細細冇理由有 custom 上 exercise 嘅咁樣，唔、係 exercise， 所以要睇清楚兩個都係講啲税嘅兩個字都係。咁咧就係改翻就第二個字啦，叫做 preventive service。咁咧就係好多啊啲阿太又會知啦，緝屍啊，啲緝屍隊。咁所以曾經係香港咪有啲緝屍幫啊、緝屍部門啊咁嘅樣。 好似電視劇都有睇過呢、這個。 係啦，咁其實咧就係佢嘅前身就海關，後身都係，因為去到後來咧工商署又改革咧，各樣咧就改翻做咧。是custom exercise， 叫返做而家嘅海關。咁另外呢有啲嘢可以留意嘅呢，如果有興趣嘅話呢，就係、之先呢海關嗰啲章呢就喺整個回歸之前呢 參照海軍嗰啲咁嘅服飾噶嘛，咁所以佢咧個膊頭咧就唔係一粒粒花嘅，而係有個繩圈啫，嗰啲你知嗰啲軍艦咧， 嗰啲誒只係嗰啲係即係水上軍隊嗰啲， 係嗰啲艦長咁嘅樣咧嚇。咁啊，如果係見習嘅咧，就係、是、個幫板咧就是、條我哋叫粉絲咁樣嘅圈仔啦嚇。咁、正式做督察呢、這個圈就粗啲咁，然後跟住加落去嘅咁嘅樣咁所以咧有啲人講得好笑就嚇你望埋哇！逐啲講人成撇嘢咁，一定好高級噶啦！ 哇，原來有啲咁嘅講法啦。 咁個海軍咧就因為佢比例咧啊，就同呢個陸軍咧有啲出入嘅、海軍嗰個手咧就係向下壓多少嘅、陸軍咧就攤開手板啊，知唔知點解咧？有啲人嘅傳說就話咧，因為海軍隻手污糟啲啊，就好養出嚟。陸軍唔知點解會乾淨啲，咁所以可以手板咧向正前面和啊，你都係幫我。查一查睇下系唔系费事贻笑大方咧？ 好啊，大家一齐揾下。你有机会又同我哋讲下法律界嗰啲阶级部门定系点样？ 法律梗系公平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好啦，咁我哋下次再倾啦。唔该，大正咪。 唔该，小 明。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好多人都会在农历新年之前梳翻个靓发，剪翻个新发型嚟到去迎接新年。我哋人类嘅头发剪咗落嚟，除咗抌咗佢，又或者制作假发之外，原来而家都有其他用途啊！喺比利时就有一个组织会去到当地唔同嘅发型铺收集头发翻嚟，然后放入一部机器入面，就可以制作成60cm 正方形嘅毛织品。这一种的毛织品还可以用来制造生物可分解的袋，亦都可以用来吸收油污，又或者是碳氢化合物的污染料。而一公斤的头发还可以吸收到7至8公升的油污。即是说，如果将这一种纤维放在坑渠里面，在污水流入河流之前就可以吸收到当中水分的污染物，那就可以避免到水灾又或者漏油事件所造成的污染问题。头发唔单止可以保护到我哋嘅头皮，仲可以保护环境添。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31 嚟到2月2日星期五这个时候，又要请你阿畅啦。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6:30是不是有讲讲香港二呢？ 冇錯啊！不經不覺呢個講講香港二咧嚟到最後一講啦，繼續啦，每一集都邀請唔同嘅專家同埋咧領袖上嚟分享佢哋獨到見解。咁我哋今日啊最後一集咧就邀請到呢個香港中文大學嘅哲學系教授鄭中義教授。咁佢今日上嚟講個題目咧叫做《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與發展》啊，佢會以呢個儒家咧做例子，介紹下咧何為中國文化同埋佢現代嘅意義與發展嘅。咁啊有興趣嘅朋友記得留意今晚六點半嘅《講講香港二》啊！ 我都幾有興趣。最近我自己讀嘅科目入面咧，有一個科目咧係講唔同嘅宗教嘅，但係點不知原來咧，佢入邊亦都會滲咗好多儒家嘅元素，因為原來中國有好多嘅宗教咧，咁啊始終儒家係非常之流行啦，好多唔同宗教都會 absorb 咗佢嘅一啲嘅思想。咁同埋咧，原來有時我哋中學讀嘅儒家同埋實際上儒家思想想講嗰樣嘢咧，又有少少唔同。 嗯， 系啊， 真系要一齐今晚听下专家其实点讲法。 系啊，譬如宋明理学入边讲嘅儒家，同埋孔子当初讲嗰个儒家又有少少唔同。咁所以如果想真系认清多啲啦，咩系儒家思想入边系而家现代上面嘅意义同发展，嚟到今时今日系点解仲系咁重要咧？就一定要听下六点半讲讲香港二嘅最后一集啦。去到十点半嘅闪耀吧中华文明，今集讲啲咩咧？ 睇完講講香港而講中國嘅文化啦、歷史啦，咁今晚去到中華文明嗰度咧，就睇下好中國古舊嘅一啲歷史啦。主持人啊，演員陳坤咧，繼續會同大家咧邀請到專家同我哋講下呢啲中國發現到嘅文物。咁今晚咧就會同大家睇下敦煌嘅文物啦。話說咧，揾到敦煌嘅70,000件嘅文獻啊嘅裏邊咧，原來90%咧都係佛經嚟嘅。除了佛經之外，剩下的10%是什麼呢？就是一些所謂的官司文書，即是政府公文。他們發現到原來在這10%的政府公文裏面，其中有一部分竟然是一個人口普查的記錄來的。當時敦煌他們做過一個人口普查，他們清楚記載著每家每户有多少人口、多少壯丁。但是如果大家想知道當時在敦煌很舊的時候，究竟他們有多少人口呢？為什麼他們要做人口普查呢？那就看下節目會知道啦。另外啦，講回那90%那些佛教經典裏面，竟然在佛底裏面見到有一卷神秘的兵書殘卷，就是那些 兵書啊。那究竟為什麼在佛經裏面會隱藏著一些兵書的呢？想知道多啲嘅朋友咧，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呢個閃耀吧中華文明啊！ 阿昌，你自己有冇去過敦煌啊？ 冇啊，但我好想去，我好對嗰啲壁畫好有興趣啊！ 我都係啊，同埋咧，而家內地有好多嘅影視作品咧，都係有影到敦煌噶嘛。即系讲外族啊，然后嗰啲公主点样经过重重难关，又唔知点样嚟咗中原地区咁样，佢哋啲衫好靓，搞到咧我劲想去影相，同埋去睇下实际上嗰个沙漠啊，嗰啲湖啊好靓，好想去。咁我谂如果去唔到都唔紧要嘅，一睇一睇呢一个闪耀吧中华文明咧，都应该可以一睹佢哋嘅风采，同埋知道更加多关于佢嗰阵时嘅文化历史啦。去到2月3日星期六嘅晚上8:30有咩睇呢？ 仲俾大家有呢个 pat pat 搞边科二啊！今集 pat pat 搞边科咧，就系话说个题目叫做戴毛鞋翻工，咁系咩意思呢？即係好多朋友咧，即係入特別養寵物啊，養貓仔狗仔嗰啲咧，一翻咗工咧，其實個心掛住屋企嗰只貓貓狗狗啊，即係但係冇辦法啦，即係人要翻工，咁都唯有留低啲寵物喺屋企啦。啊，但係原來咧喺香港咧，而家有啲公司咧可以俾啲員工帶啲狗狗翻工嘅喎，即係話可以令到個公司個氣氛更加輕鬆啦，又可以減輕嗰啲同事嗰啲工作壓力啦。咁但係咧，即係實行呢個戴毛鞋翻工之前咧，其實要有一個好好嘅周詳計劃嘅。今集 pat pat 搞邊科咧，就會邀請到呢個愛護動物協會嘅導師啊，上嚟同大家講解一下咧，戴嗰啲毛鞋翻工究竟有啲乜嘢注意事項？嗱，有啲嘢我哋真係未必諗到嘅。其實嗰個寫字樓啊，或者翻工嘅地點咧，嗰個環境對嗰啲狗狗咧，係咪真係安全嘅咧？會唔會其實又有啲同事其實怕狗嘅咧？又係咪所有唔同種類嘅狗都適合跟住人翻工嘅咧？

都有做 research 嘅，咁啊同啲香港啲同學仔傾啊，如果我嚟香港發展有啲咩條件可以做啲乜嘢？佢話翻嚟揾錢啦，啊得噶啦，你肯你抵得諗啊，唔怕辛苦啊，你英文得啊得噶啦，而家香港咁樣咯，跟住就憑個信念就嚟咗香港做咗份 marketing 三個月工，原來香港真係有翻工冇放工噶喎。 Hello， 大家好，我係美嘅麥美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Pop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程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二月三号晏昼一点到四点，我哋香港电台第四台 Radio 4带同一众演奏家在西九艺术公园海滨草坪，为迎接农历新年用美乐响头炮。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嚟自佢入行以嚟嘅第七张录音室专辑啊 ，Eternal Sunshine 有呢一首嘅作品啊，吓好 house 嘅风格啊 ，Ariana Grande 嘅新歌 Yes and。呢一首作品咧个灵感就系嚟自 Madonna 当年嘅嗰一首 Vogue 啊，非常之有 House 嘅风格啊！呢个礼拜星期榜占 Hong Kong Top Ten 榜嘅边缘第十位 ，Ariana Grande Yes and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国剧八三零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 当年嘅报道将我塑造成一个英雄，我成为其他人眼中钦佩同敬仰嘅对象。我根本就冇呢个资格，我唔配。 当年地震之后嘅情况究竟系咩一回事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早晨啊，九点四十二分星期五嘅早上直播室入面有船仔啦，阿 O 同埋小白喺度，同听众朋友倾下偈。 喂，早晨啊 ，Lala， 早晨，咁多位好， 你好啊，星期五愉快，有啲乜嘢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下？ 系啊，因为我去过，啱啱去过夜缤纷、嗯， 哦系， 咁样咧，原来真系唔夜缤纷咧，其实唔系就有一条直街，有好多灯吊住，净系食嘢同埋买嘢咁样，佢、 哦、 仲有一个十字街打横，但系嗰条街 边区啊？你系边区啊？ 佐敦， 佐敦庙街夜缤纷， 系系系系。 咁佢咧，我想讲一讲就系咧，佢精彩嘅一条条灯嘅 decoration 之外咧，佢打横嗰条街咧都好精彩，因为咧。我去埋打橫嗰條街係冇燈嘅，但係佢係咩嘢咧？係fortune telling 啊，係叫咩睇相啊，睇相啊，係一檔接一檔，一檔接一檔，即係我哋四個就四個喺隔離咁樣，聽到曬你講嘢咁。 哦，即係你哋去感受一下啲氣氛咁樣 係啦。嗱，但係咧，但係咧，嗰條街係冇人嘅喎。咁咧就好靜㗎喎，因為冇燈啊，冇 decoration。咁我咧就有咁樣啦。咁我喺另外一邊嘅十字街咧，亦都係冇燈嘅 decoration 嘅。咁嗰度係啲咩咧？就亦都係哇，我眼前一亮，哇咁樣。因為咧，佢係有近時我哋睇電視嗰啲歌廳。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好似大笪地唱歌咁樣，係咪啊？ 唔係。是歌厅， 哦，歌厅，歌厅， 直情系有相贴咗出嚟，话里边系有呢啲歌声。咁嗰啲相咧，系嗰啲相咧，系近时即系好似影得好似即系嗰啲旧歌星啊，林咩啊，嗰啲林翠啊，即系粤语残片嗰啲， 七八十年代嗰种嘅风格啦。 咁同埋咧，佢有道门开咗咧，我又睇下入边咧，真系。粉紅色啊，各樣啊，啲圓台啊，咁坐喺度，咁人就見唔到，不過歌聲就聽到。 哇！咁啊，哇！你啲成長嘅回憶翻曬嚟，係 啊， 咁係咪啦？嗱， 係啊，咁樣咧，咁我一路行啦，咁然後一路咧，就真係好似你頭先小白話講咧，係喺街度唱嘅賣唱啊。 嗯嗯 咁嗰啲唱咧就係、是、啦，又係隔離同隔離咧係第二檔嚟嘅，咁變咗你唱緊嗰隻歌咧，隔離又係唱第二隻歌咁樣咧，都好搞笑。 系咁啊，错综复杂嗰啲音乐都 系啊，都系咁。然后咧，即系其实你话即系好精彩啦。咁然后咧，就我见到有好多即系跟住有个小一个女孩，然后上楼嗰啲啊。 嗯嗯嗯。 咁样咧就咁，唔知你知唔知系咩？ 唔识啊， 系啊，唔识噶，我哋 听唔明啊。 系咯，系啊， 听唔明。 咁不过我觉得呢啲都系即系 嗱，我好快再讲一次。咁然后咧，我再去咧。就是除了掃街就插住長洲原來是一粒大魚蛋 是 是好吃的那很開心啦然後呢我也都去到埋尾一路走就看看可以坐低吃些什麼晚餐樣是直接是大笪地真係好多好多台，超級多台，有不同 culture 嘅人。 咁搞笑嘅啦，嗱，你呢個唔係點唱嚟，要純粹話俾我聽當地發生咩事，好似同我哋做緊節目咁喎，啦嗱你。 呢啲就係我想嘅，因為我仲想同大家 share， 係開心 share 啊嘛。 係唔單止係野奔分一條直街啊，打橫嘅十字街咧都有呢啲真係好 得意嘢睇。 係啊，其實有個好好嘅地方就係咩咧？我好多當然係譬如七八十年代的風情啦，或者加咗而家，我知道其實喺廟街入邊都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喺入邊，有唔同嘅食物嘅，呢個亦都係一樣。 係啊，有印度啲什麼？ 冇錯啦，咁亦都可以睇到咧，就係譬如頭先阿拉有講到，就係譬如睇相啊，或者唱歌啊，唔同嘅地方啊，大人細路去咧都有個好處啊。譬如好似我哋去嘅時候，可能即係回憶翻以前嗰種嘅感覺啦。譬如如果我帶小朋友去嘅話咧，可以話翻俾佢聽，其實以前嘅香港係咁樣嘅。 是啊佢有好嗰啲买嘢档呢又啱大人又啱小朋友又即 係好 interesting。 咁好啊繼續呢推動本地經濟啦。多謝曬你先喎啦啦。今日揀咗歌神嘅作品喎你一齊聽聽好嗎 係啊因為呢隻歌呢我係想講帶出嗰啲女仔嘅身份咁樣囉。 哦，帶出呢一種咧，即係嗰陣時嬌俏、繽紛 嘅感覺， 係啦，咁啊係嘅。香港熱鬧最緊要啊！ 喂，同你好好傾啊，Lala，拜拜。 Thank you，拜 拜。 一个日本娃娃，对眼特别大，仲有尖尖嘅下巴，有啲似中心名菜，唔系啊讲假，趣怪又特别，直头日本化。求爱敢死队，我属于三家，最注重浪漫，又够风骚够肉麻，戴起副紫色太阳镜，人就潇洒，白 跳上架 Toyota 去晚饭直落，共舞于卡萨靓卡，趁高兴飞身上台唱 Careless Whisper， 再散步月下，连随幻想下，取左娃娃即刻就变晒身价，洗手煲汤抌骨点背脊低茶1997嗰阵冇。 喂，我哋一齐咧就叫做听听小白啊吓，呢一个咧饮食图鉴先啦。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前几日咧喺度讲呢一个嘅即食面嘅时间咧，咁啊有啲听众咧真系好嘢，即系耳仔听到金城武三个字啦，咁即系有啲人就问翻，哇金城武嗰个系点样？咁当然上网可以睇啦，不过咧其实佢嗰个都几值得令人回味嘅。其中一样嘢就系除咗我本身系中意金城武嘅，因为我真系觉得佢好靓仔，系啦，我都觉得佢好靓仔嘅， 我都觉得佢好靓仔啊。 特别系佢，譬如佢扮孔明啦，佢扮孔明都真系入晒格噶，佢都可以。 我原来细个访问过金城武， 有啲咁嘅。 系啊，真系好高大，我觉得 系啊，佢好高大啊， 他主要好高大，同埋咧佢其实做同佢做访问好难嘅，因为佢唔系好讲嘢， 系佢好静嘅。 但系咧，作为一个男性动物咧，见到一个咁靓仔嘅男性动物咧，真系觉得啊，上天真系唔公平，点解咁可以咁无瑕？咁靚仔嘅咧，金城武， 金城武真係 真係好靚仔， 真 係 靚仔，真係靚仔。好啦，咁佢入面咧提過一個咧，就係講緊點樣去到整嗰啲泡面，所以泡面就唔係嗰啲煮嗰啲即食面，哦、其實兩個方向都有嘅。不過今日想同大家講下，我哋如果買一碗嗰啲，你已經現成啊，有埋個碗俾你嗰啲咧，咁然後你就純粹落嗰啲調味包咁去到煮。咁其實當然你話泡面咧。你啲嘢就喺曬度噶啦，咁個關鍵要整得好食嘅話咧，的而且確係嗰個先後嘅次序，先後次序係最緊要。咁你如果你要另外自己再落一啲特別嘅配料或者加蛋啊各樣嘢，咁亦都係有好多再深究嘅空間啦。咁但如果你話根據翻佢呢一個嘅煮面方式咧，佢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因為佢可以令到個面咧更加入味，更加入味，同埋更加。弹口呢一个咧，就系佢觉得个最成功嘅地方，亦都系网民啦，大家觉得系最理想嘅原因。好啦，咁去到咧点样去泡面咧？咁佢咧就拎住个碗啦。咁佢嗰个喺个广告入边咧，其实佢唔系单纯用翻佢个碗嘅，佢个碗咧直头咧系用咗个煲去到代替， 哦、 用咗细嘅煲。好啦，咁佢就攞住个细嘅煲仔啦，然后咧佢就个做法佢就会加热水嘅。咁加熱水就浸過咗呢一個面先，咁正常你就浸三分鐘啦。 係啊， 咁佢咧都係要浸翻三分鐘，即係冚蓋浸三分鐘，咁等啲面咧就淋曬先嘅。 係， 好啦，淋曬跟住打開個蓋啦。呢一束嘅水咧，佢完全咧係唔會要嘅，倒走曬嘅，唔要嘅，因為我嚟發嗰個面嘅啫，所以佢會抌曬佢嘅。然後咧。跟住個步驟，佢就攞翻一個嘅味精包出嚟。呢個味精包咧，佢就倒落去嗰個已經放咗水嘅而淋咗嘅面上邊，倒落去個一粉粉一粉粉粉曬落去嗰啲味精粉啦。跟住就撈落喺呢個時候，係咁撈到佢暈曬，完全咧每一條面都有曬嗰啲味精黐住。咁呢個時候咧，其實佢變咗做撈面嘅，即係個狀態就係撈面， 係啦， 好啦，然之後咧變咗撈面嘅狀態，佢就再加翻呢一個嘅水。加翻熱水，咁但係今次加熱水咧就冇頭先咁滿啦，佢大概咧就浸少少呢一個嘅面嘅啫，大概可能唔一半或者至到七分滿啦。 不過同我哋平時咧煮呢啲泡面或者 唔同啊， 係 啊， 幾講究。 係啊，係啦， 繼續聽小白講 下。咁跟住咧，佢咧就落呢一個嘅水，咁啊嗰個水都要再浸多大概咧係兩至三分鐘，咁令到咧嗰個味精粉咧可以更加發到佢嗰個味，而嗰個熱水係唔需要咧去到咁花心神咧去到處理泡面呢個動作嘅。咁系啦，咁所以就可以令到嗰个味精就更加咧，就可以将个味咧发挥到个水入边，而唔会有泡面嗰个叫做胶味啊，或者嗰啲其他化学品嘅味道。好啦，然之后够钟咧，佢先至去到咧就再轻轻捞一捞，跟住食嘅。咁有唔少人咧，亦都用呢个方法去整过咧，的而且确话到嗰、那个、那个汤底咧会系香啲啦。冇咁多古怪嘅味道啦，而个面由于之前已经处理咗啦，所以都觉得个面咧系几好。嗱，同样嘅做法，咁啊坊间亦都有另外一个嘅煮法咧，就捞面嘅，譬如一啲印尼嘅捞面，大家都会好中意啦。呢个印尼嘅捞面咧，其实亦都系 佢有好多唔同嘅味精包喺入面嘅，醬料喺入面嘅。 係啊，我 知道。如果你想去整得好食嘅話咧，你亦都要將佢嗰個佢入面本身有雞粉啦，有啲嗰啲嘅叫做葱頭啦，嗰啲葱頭就愛嚟浸食嘅。其實就唔使煮嘅嗰啲葱頭，可能好多人就會 mix 濕咗。好啦，然後佢亦都有幾包嗰啲，譬如辣醬啦，佢啲佢自己特別整嘅甜醬啦，同埋佢啲味精嘅油啦咁樣。好啦，咁你煮嘅時候，通常咧你要煮就先將攞個碗出嚟，咁你就將嗰一包你有辣椒啊、有油啊，同埋有呢個甜醬嘅咧，就擠曬落個碗入邊先，擠曬落個碗入邊，然後咧你就會有煲水啦，就我嚟煮個面，就淨係煮個面。你個面喺水滾嘅時候抌落去啦，然後咧你咪頭先提及過兩包，一包係味精粉，另外嗰包咧係嗰個洋葱頭，炸洋葱頭嚟嘅。咁你就喺呢一個嘅煮呢個面嘅時候咧，嗱呢一個我覺得幾好嘅做法就係佢嗰個湯，即係煮緊面嗰個湯咧，你倒嗰個雞粉落去，即係倒個味精粉，其實是一個雞粉嚟嘅。咁你個面咧就會有雞粉嘅香，即係好似有少少味道，多咗個味道喺個面入邊。然後咧，嗰個湯水當然係唔會要啦，就倒走佢嘅。咁你煮到咁上一淋啦，你就撈起嗰個面，就抌落去啦。呢個就唔使過河嘅，就抌落去嗰個你喺個碗上面嗰啲傑達泰嗰啲一撇撇嗰啲咧，頭先嗰啲醬嗰度，就係咁起曬，係咁撈撈撈撈撈撈撈撈撈撈。所以嗰個味精粉咧係唔擺埋入去頭先嗰啲料入邊，跟住當然最尾亦都加翻嗰個葱頭喺上面啦。個葱頭亦都唔需要煮，個葱頭就係食佢爽口嘅。係咁樣咧，就係一個幾多人中意嘅食法嚟嘅，大家可以不妨試一試啦。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新年就嚟到啦，除咗我哋我最近咧又 join 咗个 workshop 仔啦，就为咗摆下啲莲花咁样，咁我就佢就俾咗一棵好细嘅蝴蝶兰我嘅，系啦，咁之后你就要自己拥啲泥落去啊，然后加啲装饰品，咁我觉得成个过程系几开心啊，拎咗翻屋企啦。咁另外新年咧，除咗有花之外咧。必不可少是一样嘢，就是糕啊， 糕啦，除了花开富贵，仲有步步高升嘅， 系。 你哋中意食咩糕？我自己中意食年糕嘅，不过个年糕一定要加蛋煎。 系，加蛋煎嘅年糕的而且确咧系好食好多。蒸嘅年糕咧我都有食过， 系冇咁好食噶。 我真系 同埋个年糕咧唔可以切得太厚噶， 薄薄地咁啊，啲蛋香先至可以出到出嚟啊嘛。 我今年咧食咗两种糕咧，几得意啊！第一种糕咧就系斑兰整嘅年糕啦，第二种咧就系用香芋整嘅年糕。咁两款咧都系不约而同几。wow 到我自己嘅味觉啦，呢个第一。但系咧，我自己真心最中意咧，棒榜第一位，即系呢个年糕排行榜，即系叫做 糕点 类第一位，一定系萝卜糕。 哦，我都系、哦， 萝卜糕真 系，我都系萝卜糕控嚟嘅、哦。就算唔系农历新年咧，有阵时去茶楼咧，我都忍唔住嗌翻碟萝卜糕、哦。 我可以日日食萝卜糕 嘅。但系你哋中意食萝卜糕系多啲萝卜嗰种，定系多啲粉嗰种啊？ 我中意多啲萝卜嗰一只。系啦。我覺得因為多啲蘿蔔咧有咬口啦，同埋個感覺上冇咁多粉咧，好似營養價值更加高。 哦，原來係我都係中意蘿蔔多啲。 我就頭先你問嗰個問題，你問多次啊。 哦，你中意多啲蘿蔔啊，定多啲粉啊？ 我揀 C 啊，我中意多啲臘肉啦、臘腸啦、蝦米乾嗰種嚟嘅、哦。我就係呢一種啦、哦，因為頭先你問嗰個問題咧，我呼應唔到嘅原因咧係啊，其實蘿蔔。我又冇乜所谓啊，粉多又冇乜所谓、最紧要呢啲料头够足。我食萝卜糕食料头嘅咁样咯，系、啊。 粉多我就觉得食落去嘅时候呢就好容易有一种硬胶嘅感觉。如果太多粉嘅话。 系、但我系鍾意，因为我以前呢家政堂有教过。 啊、你有家政堂嘅算。 咁中學有嘅、哦，大家都仲有嘅，仲有嘅，仲有。 我冇啊，南校嘛。 哦，係喎、哦。 整家政堂真係把鬼嘅到時。 咁我哋有家政堂咧，我哋 好多廚師都係男仔嚟。 係啦，嗱，嗰個就讀完之後，你去讀咁啊，中華廚理嗰個就好嘢啦。 係 或者喺屋企嘅自己鍛鍊下。 係啦。 咁我話説就係當年咧，唔知中二又唔記得咗啦，一齊整蘿蔔糕。哇！ 好攰啊！ 好攰啊！刨蘿蔔啊嘛， 我淨係刨蘿蔔刨咗一堂咯，但我得兩堂時間 嘅。係啊，然後一整係噓一聲冇曬蘿蔔。 即係我每 lunch time 咯。我成個 lunch time 都有食蘿蔔糕咯， 都好啊，蘿蔔糕都好食啊。 有冇食到自己有少少叫做陰影啊？ 冇，我覺得好好食啊！即 係覺得正， 因為你真係好辛苦咧，刨咗咁多個鐘，仲要因為你知道最後尾要俾老師評啊嘛，咁你都唔敢整到好難食、啊。 但係咧好笑喎、啊，蘿蔔糕你知唔知呢一樣嘢？食你覺得煎香啊，好正啊！我自己都係蘿蔔糕控啦，可以日日食啦。但係咧蘿蔔糕咧，你擺喺個雪櫃嗰度咧，佢嗰陣味咧，真係年十五咧都仲有。佢係一種咧。古怪好似少少放屁嘅味道，我估我形容得其实都几贴切嘅，不过我唔会再用呢个词语噶啦。但系即系我唔知道你系咪都系咁觉得咧？我觉得嗰阵味系 系 啦， 我觉得系 香系咪啊？ 香香地咯， 系、哦、咯，见仁见智啦。 萝卜糕咧，其实新加坡有一只咧就炒萝卜糕，唔知道大家有冇食过？咁啊，佢哋喺佢哋嗰啲嘅叫做大排档咧，好多地方都会有得 切到一粒粒正方形， 系啦，冇错，系啦，切到一粒正方形，同埋佢啲萝卜糕本身咧都偏向软身少少嘅，咁啊亦都。加啲芽菜喺入面啦，咁有啲甚至乎加佢哋嗰啲叫做贵吊，即系居吊啊，佢哋叫新加坡人叫居吊，咁啊一齐炒咧，哇呢只炒萝卜糕咧都系我自己心头好嚟嘅， 我以为会落 好香口 酱， 佢哋都会落，佢哋都有啲都会落 xo 或者虾米咯，摆埋落一齐炒嘅，所以佢哋嗰啲又香又辣咧个感觉真系正啊！ xo 酱系嚟自香港嘅。 系、哦、啊， 系真嘅，系呢一样嘢。咁即系当然有慢慢嘅演变啦。往后再抽时间同大家多讲呢个议题。